议员只要讨论事实就冇问题，但提醒发言嘅时候唔应该代替法庭作出判决。举例子，唔应该提到法庭应该判有关法例唔合宪等嘅言辞。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随即点票。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结果，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暂时领先在野保守党。外界早前预料两党都无法取得众议院338席当中的过半数170席，需要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自由党胜选，好可能会同新民主党合作，若果保守党胜出，就可能会拉拢灰北黑人党支持。47岁的杜鲁多在2015年的大选中带领自由党上台，结束保守党近10年的管治地位。但杜鲁多在竞选期间被揭发涉嫌干预贪污调查，又卷入种族歧视风波，令选举形势相当紧凑。一旦自由党败胜，杜鲁多将会成为84年来首位未能够连任的加拿大总理。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1点，系跌3点，总成交金额244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55元，系跌2.6；腾讯控股325.4元，升6毫；美团点评94.15元，跌2.6；友邦保险75.05元，系跌1.5毫；盈富基金27.65元，升5仙；小米集团8.75元，跌2.3毫；恒隆集团18.58元，系升2仙；中国平安94.5元，升3毫；建设银行6.31元，系升4仙；吉利汽车14.24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78，瑞士法郎7.95，澳元5.385，加元5.994，新西兰元5.037，欧元8.74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3。港金现价报13,8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86美元，卖出1,484.24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啊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只系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慢线要上丁九桥比较车多啦，同埋大榄隧道出九龙嘅车龙仲未消散噶，排到去高埗新村啊，就系受较早前丁九桥意外影响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在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再提一提你啦，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晚上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服务由晚上10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在晚上9点暂停，而轻铁751线在屯门区是不会停有外站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

冇个好啲嘅师傅可以等我去睇下相啊？ 我谂你系直情要改命噶啦，不如你试下转运啦，做啲嘢去 咁样嘅，咁样嘅， 慢慢嚟，小心讲， 三个字， 系 三个字， 撞咗车。 哦，呢个都唔系重点， 被撞车 都唔系重点，我觉得三个字，衰八卦。 衰八卦哦， 哦即系人哋佢吉凶意外啦， 冷静啲，冷静啲。但你有冇另外三个字啊？累埋人哋啊，四个字添呢个。 女街坊啊， 女街坊 系啦， 衰 八 卦， 女街坊，跟住就害自己， 害自己系啦。 身体冇事先，第一样嘢问系咪？ 冇事， 冇 事系咯。 点样衰八卦？第一句开始讲啦。 破小财 系啊， 系啦。 破地狱添啊，就嚟可以。 系啦，唔系哦，应该讲出小财。但系就破柱子 哦，第一次 系 呢架车， 唉，真系样衰到爆炸，冇，其实就咁嘅。 好嚟啊， 边度咁吸引，令到你要去拧个头去望人哋啊？ 好明显，嗱，我估有架车坏咗，靓女嚟嘅，靓女又短裙嗰啲咁样，啊，好想帮帮手，嘣，跟住自己嗰架就撞咗啦，系咪？ 哦，即系其实总之咧就系， 嗱，你自己都有啲尴尬，自己都有啲尴尬， 好塞车啦， 系， 咁啊，终于当你塞到去。嗰、那個案發現場嘅時候，你就見到啊衰仔啊，原來喺快線有架車就累低咗喺度，咁、哦嗯、所以就好繁忙啦。 佢係壞車啫， 佢係壞車，佢就一個跪低咗喺度。 哦，係啊，可以累得好長嗰條龍噶。 係啦，咁咧你就喺即係嗰條快線度見到佢啦，你就避開咗啦，你就抽翻咗嚟中線咯。咁、正常就繼續向前行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就出於我琴日自己呃自己，我係咁講嘅。学车师傅教咁啊，转线前要再望一望隔篱噶嘛，我就再望清楚隔篱啦。但其实我心里边知道我衰八卦噶，我过咗之后咧，我仲想望多次啊，咩车咁样跪喺度嘅咧？跟住就回头笑咗一下啦，回头笑完之后一拧翻前面，嘿， 咁近嘅， 一前面嗰架车唔喐嘅，因为原来我以为嗰架车咧，佢就正常咁样行嘅，咁、哦、但可能因为咧前面嘅道路状况咧，真系 未如理想， 系啦，所以佢行下停下，好正常嘅。但系结果由于我多咗个八卦回头笑， 你就去 kiss 人哋啦， 系啦，我就 早整个 morning kiss 啦。 啊，都好喎，揀只歌同 kiss 有關都幾好喎，真係。 係啦 ，kiss kiss， 有冇有啲咁嘅歌㗎？係 啊 ，kiss kiss， 得得得得，係 啊， 好多嘅 有 啊，係啊，我頭先嗰首好似叫江希文嘅，係啊， 咁於是乎就 日文歌都有啊， 就 kiss 咗一下啦。 哦， 哦， 第一個問題， 但係呢一個 kiss 咧就真係嚇。 咩先？咁人哋頭先已經壞車塞咗後邊， 係啊， 跟住你又仲喺隔離嗰條線咧，你係同一條線啊？ 頭先雷街坊咯，唔係我霸埋中間嗰條線。 霸埋中间时要 kiss 人哋， 但我最想问嘅问题，人哋嗰架系咩车啊？ 哦，人哋嗰架亦都系一架非常勤劳嘅揾食车嚟嘅。 哦、okay, ， 但系最惨系咩？大家落车嘅时候咧，个师傅就话：，哎呀，我架新车嚟噶，咁揾食车都系新噶嘛。 系、哦、系啊。 我话我都新啊。佢话你几新啊？佢话我一年。我话我几个月。哦，咁你伤啲喎？ 唔系先，佢讲你几个月 系嘛？系啊，唔系啊，佢话佢自己系车一年。 哦。 我话我几个月咋？佢话我咁你伤啲，不过你攞嚟嘅。 讲得好啊，佢讲事实啫嘛。 系啦，跟住最惨系咩咧？ 咁 点 啊？ 即系嗰架揾食车，即系硬好多噶。我可以私了。 哦，系啊，即系 硬好多噶。 系， 佢仲有一个金属嘅尾泵把咧。咁所以其实系肉眼都望到佢系受咗伤嘅。 系， 但系我嗰个直情离远都见到佢笑口常开。 哦，吓咁 好好厉害啊！好薄脆啊！同要我谂咁啱系咧，唔同嘅角度咧。再加埋， 我唔夠膽講任何嘢嘅，因為我講嘅我嘴就 你已經喺個嘴角春啦，已經 即係我盡量唔講嘢，我咬住唇，即係我諗啲最傷心嘅嘢，唔好嘈住我。 同埋你明唔明啊？ 你個心裏面有兩個字， 你冇諗過咧，世界幾咁細啊！即係咧，除咗我哋喺度研究緊應該點樣處理之外咧，我無端端即係都要拎個電話出嚟噶，我都要走去問人噶嘛。電話咧見到咧，我 Facebook 有個 Messenger 嘅 message 咧，佢話啱啱見到你撞車。你有冇事啊？我系冇个妈嘛，行过都见到有个 Facebook 嘅 friend， 佢会即刻，唔系多谢你关心，我未嚟得切腹你，不过始终都系，咁嗰叫就即系完结咗嘅，系因为人冇事， 因为你真系害怕碰撞 嗰只啫。只不过系我哋个发觉式湿吻就湿得比较劲啲啫， 几湿啊？ 湿咪咪大家 湿 滞咯，湿滞个湿咯。 佢咧个嘴咧系干燥裂咗， 系 咁人哋嗰个咧就因为 爆擦， 唔系。 爆擦， 佢嗰个唔止裂啦，你有爆啦系嘛？ 唔系人哋啊， 人哋冇事啊嘛， 我笑口常开咯，系啊，咁总之嗰度钱银解决咗就解决咗啦，咁大家都冇事嘅， 湿滞啊个钱银解 决咗，又唔算好湿滞啫，因为佢唔伤啫嘛，咩啊？ 你今日带 呢个世界上系有PayU 噶嘛？ 啊系啊， 系啊，你话几咁方便就解决咗，真系，系啊，冇啊，咁啊就， 但系你估计整理架车应该几多位数字啊？要 哦，咁呢个已经系涉及后续啦，譬如你会唔会交俾呢个 保 险 去 处 理 啦？系啊，咁啊，总之就 冇话加大你保额啫嘛，你自己谂咯。 哇吓， 系咯， 又可能唔一定嘅。 冇啊，系一定加紧， 咁快加紧，加几多？ 你一年都未有， 我冇车我都知。 唔系，你新车嚟嘅， 系啊， 你有保养嘅， 系啊。 不过你啱啱个保养唔系过咗咩？ 快冇过到啊！ 嗰个系第一次检查嘅， 嗰啲叫免费咋，嗰啲咧后续咧就有机会可以处理。不过咧，真系哇！贡献咗自己呢一个经验，都系其实换嚟三个字， 系 衰八卦。 系 我哋其实每一次读呢个交通消息嘅时候，我哋其实都话哇，来回行车线咧好繁忙。不过你记住唔好望隔篱。 你提人又唔提 ，Didi 讲得好清楚噶啦，已经同我哋。 呢排我要怪啊，交通消息 又咁都去怪人， 你听我讲埋先啦。 你已经衰八卦女街坊，你仲怪人咩人嚟噶呢个？ 佢哋而家每一次咧交通消息咧，净系好详细嘅咧，记得每日饮八杯水啊。 人哋唔系嘅交通消息，全部都讲得好详细，你冇屈人啊。 我意思系咧， 系啊， 我下次建议 Didi 咧加多句，每日要饮八杯水咧，保持身体健康。仲有啊， 唔好咁八卦。 遇到事情嘅时候，千祈唔好咁八卦。 唔系，如果系阿 Didi 只要加一句嘅话。应该仲有啊，豪仔，你遇到事情嘅时候唔好咁八卦女街坊啊！ 我整身口号啱啊！ 真系衰八卦，点解会咁咧？ 或者咁谂啦，凡事都要向好嗰边谂，起码个人冇事，大家都冇事嘛。 好似我情投入那种程度，在这崎岖的旅途，而你不可感觉到。心伤痛，从来未彻底流露。但你口中心里各一道，我知你仍然在走，更好。而在那半夜里，恬静里，即使看见月露，前面有着那。是这样好，又这样错，心笑泪我哭泣，静待清早。当天我与你真的深爱过，今天我爱你又如何？为何又再伤害我，又感动我？麻木天真的爱慕，回忆里都是你一抱一笑，是最美。 入静待清早，当天我与你。 笑是最美丽都不会老，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开心咁， 唔系唔讲得噶， 系咯，好开心咁啊，真系啊， 系啊，唔开心噶，其实不过真系嘅， 冇事 ，OK 啦， 个样几真诚 嘅， 我系真诚噶， 我见你真诚为香港，即刻想出去睇下咁样， 系啊，头先系 好八卦嘅香港人， 一播歌嘅时候，其实我即刻问豪姐，喂，有冇想睇啊？你个车点啊？咁样，跟住佢冇答我哋嘅时候，我同阿田系分别地即刻想扑出去个停车场度睇下佢架车系点嘅。 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本身我琴日同阿田有商量嘅，我话啊，究竟今日咧个司机大佬讲咩好咧咁样。本来琴日我预咗咧谂住啊，我不如试下研究一下咧，究竟你如果系买新车有原厂保养咧，你 系 会利用原厂保养呢个所谓嘅 package 啊，定 系 咧都系出翻去搵即系系啦普通车房咧，咁有冇乜分别咧？ 专题嚟噶，谂住系咪？ 都唔系，啱啊，都系原厂去翻去咧整啊，定系唔原厂都 即系我哋直情将你嘅例子摆出嚟啦。豪仔今次就咁嘅 case 啦，大家应该觉得要点样处理咧？咁啊， 嗱咁多成两个钟头时间啦，大家应该可以可以摆定上网， 系即系新车嚟嘅，超过一年。 claim 呢一个佢嘅全额保险咧， 边样着数啲咧？ 系啦，有啲人就话，如果你 claim 咗嘅话，你俾人加捞顶嘅，但唔系我又听过有啲 package 咧，就话你系某个数额以下嘅钱咧，佢就唔喐你嘅。 真系， 系 大家可以， 唔知大家有冇买完新车之后咧，衰唔同嘅经验咧？即系咁样讲，好似好衰咁。不过系咯，即系可能你都有 过咗去噶啦嘛， 系咯。同埋如果你都有衰八卦嘅，不妨都可以打你同我讲下真系。 OK， 咁可以大家上网留言，我哋12点之后同大家分享下司机大佬。 系好啦，嗱都讲过咧，同交通工具有关嘅，其实琴日见到咧都觉得好得意噶。嗱，大家搭飞机搭得多咧，最长时间搭几长咧？ 最长个钟 十几啊， 去欧洲咯，12个钟头， 十二个钟 系咪？ 系 讲紧直航就系咯，如果转机就唔知啦，系咪？ 系啦，如果你计埋直转机，转机你又唔算咗噶 咯 噃， 系啦，即系佢讲紧一程飞机喺个天空度飞长嗰个时间。十几个钟，十三个， 十二 三， 系啊，应该大概都系咁上下。 系啦，有一啲咧，而家咧都会远啲嘅，即系譬如我唔记得喺香港去边度，唔记得啦。即系有啲去到成17-18个钟咁样。 有啊， 嗱，系直飞啊， 直飞系啊。嗱，而家咧原来暂时吓史上最长嘅飞行纪录咧，就系由新加坡航空推出嘅， 系 就系由新加坡去纽约嘅航班，系啦，咁咧就 系 18个钟， 系 25分钟嘅 ，OK， 系啦，新加坡去到纽约，话你做咩啊？ 我 唔系 我嘴黐住我毛啊，我口 咁开心咩？ 即系边度嚟嘅？ 哇，转发咯，冇其他嘢，咪自己嗰啲啫嘛， 唔系黑色噶，行开啦， 白头发咯， 咪白头发， 白头发，你新闻啊你，系啊， 我头先第一都忍住咗啦， 真系， 我都想唔讲噶啦，真系，系咯， 黐住仲系有。你哋讲住先， 定系你件西装甩毛啊？ 知啊，系讲下你 嗱，18个钟25分钟咧，本来就 系 最长纪录嚟嘅， 系 而家咧有人打破咗呢个纪录啦， 18分 即将打破就系而家试行咗，但系未正式可以卖飞噶嘛？ 唔系咁，但系佢已经试咗啦嘛，佢破咗呢个纪录噶啦，已经 系 嘅，系啊，佢已经破咗纪录啦。 去边度？去边度啊？ 就系由呢个咧美国纽约起飞，我真系即系地理差 嗱，都系美国嘅纽约啦， 咁远嘅， 原本咧就系你去到新加坡咧嗰条航。线咧就系最 远，18个钟。 嚟紧咧再新啲嗰条咧，其实你谂翻同一个 direction， 我哋平时睇飞机嗰部电视机仔咧，未有一个点一个弧线咁样嘅，其实系似嘅，但系就再远啲你可以谂噶啦。 真系犀利！ 纽约去到新加坡，再远啲会纽约去到边度啊？ 系啦， 我新加坡再落嘅咪系嗰啲叫做菲律宾啊，系咪啊？ 唔好问佢啦，佢啲地理常识系错咗。 澳洲，我都唔，澳洲我劲，我都算 澳洲 啦。 再再南啲咯， 系啊，佢就话咧，而家啲破纪录系几多咧？就系19个钟头16分钟，即系如果你头先嗰个对比嘅话咧，足足多咗一个小时， 系 可以睇多一套电影噶啦，嗰度差唔多。 但系点顶得顺19个几钟头系真系一个飞机？ 咁而家咧好犀利啦，佢哋咧原来咧做咗呢一个飞行实验啊，即系佢唔单止可能会有呢条咁嘅航线之余咧，佢仲要睇下咧。究竟咁样嘅长途客机咧，对于机组人员、乘客各自会有啲咩影响咧？ 同埋架飞机都系咯，哇！你打19个钟头， 飞机我又对佢有信心啲，但系人体究竟，譬如你喺个上空度咁耐，有啲咩嘢分别啊影响？因为我见到咧，佢哋会要求咧啲机组人员咧要一齐集体做一啲运动咁嘅喺飞机上， 譬如做运动啦，佢哋要做一啲食辛辣嘅食物咧，保持头脑清醒啦，甚至乎佢哋会安排咧午膳同埋早餐嗰啲时间咧，系同我哋普通搭客机嗰啲时间系唔同嘅。佢话咧就尽量咧就要消除嗰、那个即系 时差， 甚至乎咧。在飞行的时候呢头六个钟头呢他们都会着着灯光的就保持同目的地的时间一样。他说呢尝试由这一格开始就已经减低那个时差了这样。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呢就是监察他们的飲食啊睡眠啊看看究竟呢如果没有时差了只是十几个钟头都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喂因为这个你都要担心如果以后真的开这个航班的话呢。但我觉得这个实验很有趣因为我们普通乘客呢平时自己飞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抵消那些 jet lag 呢究竟有没有用的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刑满出狱，他有意在出狱之后到台湾投案，但台方表明拒绝他入境。在本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台湾的立场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他希望台湾方面以理性态度实事求是，即时接受自首的疑犯，不要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将政治考量凌驾法治。九龙清真寺星期日被警方水炮车的颜色水剂射中之后，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亲身到清真寺向宗教领袖道歉。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探访的目的是不希望传达政府不尊重宗教自由的错误信息，稍后将会到其他受事件影响的机构作出交代，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分解读。他说如果警方有做得不足，有投诉机制处理，相信警方会深入了解和跟进。至于警方昨日在记者会提及追究事件中警员的责任是于事无补，张建宗说操作水炮车的人不多，警方一定会知道是哪个负责，相信很容易跟进。张建宗日前回应元朗721事件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向前看，他说是希望给予监警会空间做功夫。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并随即点票。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结果，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暂时领先在野保守党。外界早前预料两党都无法取得众议院338席当中的过半数170席，需要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自由党胜选，好可能会同新民主党合作。若果保守党胜出，就好可能会拉拢魁北克人党支持。47岁的杜鲁多在2015年的大选中带领自由党上台，结束保守党近10年的管治地位。但杜鲁多在竞选期间被揭发涉嫌干预贪污调查，又卷入种族歧视风波，令选举形势相当紧凑。一旦自由党败选，杜鲁多将会成为84年以来首位未能够连任的加拿大总理。日王德仁向国内外宣告即位的即位礼正殿之仪今日在皇宫举行，预计有大约180个国家的领袖、皇室成员和政府官员，合共大约2000人出席。德仁上午在皇宫的宫中三殿进行向历代天皇汇告即位礼的仪式。正殿之仪将会在日本时间下午1点开始，德仁将会身穿黄绿染袍登上宝座并发表讲话。 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宣读贺词，并三呼万岁。去到夜晚，德仁夫妇同皇室成员将会同外国宾客一同用餐。东京警方派出26000名警力维持治安，警视厅成立最高警备总部。鉴于风暴海贝斯早前造成严重破坏，原定今日举行的巡游将会推迟到下个月10号举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0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3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5，跌2.65；腾讯控股326.2，升1.4；美团点评93.5，系跌3.25；盈富基金27.7，升1毫；友邦保险75.05，跌1.5；小米集团8.75，跌2.3；恒隆集团18.62，升6仙；吉利汽车14.12，系升4.8；中国平安94.35，升1.5；建设银行6.31，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7，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15。港金现价报138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59美元，卖出1483.94美元。呢次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干诺道中天桥咧，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嘅坏车就拖走咗，但系仲未消散嘅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就系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嘅坏车拖走咗，但系仍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墨索里尼，一个残暴不仁的独裁者，亦是世上首位法西斯领袖，他以暴力夺权的手段成为纳粹党称霸德国的蓝本，就连希特拉都封他做偶像，日后更成为亲密战友。究竟希特拉和这位惺惺相惜的老朋友又能否同生死共患难呢？而坏事做尽的墨索里尼为什么仍然受人尊敬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老婆，是时候执执他了。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系啊！我呢个拍档需要正能量，不过佢自己对嗰件事情虽然发生咗，但系佢都笑住口、哦。系啊，因为佢都知道，咁咪点啫？唔通喊咩？咁都要笑住接受噶。系啊，记住啦，八卦系会累街坊。记住读三次，八卦系会累街坊，八卦累街坊，八卦累街坊。记住啦，呢个拍档千祈唔好咁八卦。我哋有请，我哋可以有一个新称号俾佢，可以叫佢八叔啊，好唔好？唔好叫佢做八公啦，八叔曾志豪。 啊，唔叫阿公嘅，一样咁好啊！啊，所以做人嘅嘢八卦还八卦，前面都要看嘅。嗱、啊，所以咧，你话我抽水都要讲一句噶啦，边个话凡事啊？唔好向后望，最紧要向前看。啱嘅，早知我一早就听咗阿张建宗嘅建议，你哋唔好再纠缠于过去啦，向前望咁咪系咯。我就唔记得向前望，唉，不过有啲嘢系一定要八卦落去嘅吓。头先讲到咧，有最长途嘅客机嗰个飞航嘅路程咧，就由新加坡啊，或者由呢一个纽约咧。佢哋有啲就飛去啊，一個就新加坡飛去紐約啦，咁另一條線就飛去澳洲嘅即係悉尼嗰度嘅。咁不妨都帶大家啦，千辛萬苦19个钟头先飛到澳洲，俾你睇下當地啲新聞報道啊。嗱，佢哋嘅新聞報道咧，我真係好想問下有冇我哋啲聽眾咧？如果即係我哋有好多都住喺澳洲嗰度噶嘛？琴日如果你有買到報紙嘅話咧，喂，可唔可以影張相嚟？可唔可以影幾份報紙嚟睇下？因為喺琴日澳洲咧多份報章咧。都有一个特别版喺度，即系如果你话咧，曾经嘅台湾报纸咧试过摆呢个南怡当入樽咧作为呢个头版咧，我都唔知几开心，希望有人可以 send 一份俾我。嗱，琴日澳洲咧，佢哋就唔系南怡当入樽啦，佢哋 send 咗份咧，几个唔同嘅报纸嘅头版都系黑色嘅，应该咁讲，系几份报纸嘅头版都系一模一样嘅黑色嘅，吓、啊，即系咩意思啊？嗱，你可以想象一下噶，咁佢个报头咧都系有自己嘅名喺度啦，吓、啊，《风吹日报》咁样啦。咁但系咧，佢下边嗰一个叫做即系媒体嗰个位度咧，就全部都系咧嗱，你见到佢有文字嘅，但系全部咧就好似你用咧黑色嘅油油笔咧油咗佢一样，行行都系字，但系行行都睇唔到，因为全部都被黑色嘅油咧就遮盖住。呢、這个咧就只系叫做嗰个媒体嘅部分啫。去到中间咧 body 嗰一 part 啦，咁你就会见到咧左右两边咧又系一模一样嘅，好似有好多咧黑色嘅字咧就写咗喺度，但系全部就攞啲粗黑嘅油笔咧就涂污咗。中间嗰度咧仲劲，直情系印咗个红色嘅章咧就写住 secret， 印咗一个咧即系秘密啊，咁咧就吸咗个印喺度噶。嗱，而家系讲紧咧。每一份嘅报纸都系用呢一个嘅模式咧，全部都系油黑咗自己啲文字，然后就加一个 secret 喺度。究竟发生咩事呢？几份报纸全部都系用呢一种嘅模式嚟打出嚟嘅。原来咧，佢哋就系咧，澳洲系好多个报馆咧，佢哋集体抗议咧，澳洲政府咧就打压佢哋嘅新闻自由嘅，因为佢哋咧最近就出咗好多呢、這、一个即系打压新闻自由嘅措施啦，主要就系咧针对住之前咧有一宗嘅新闻报道咧，就话喂你哋咧就即系针对咗军方，亦都有针对咗咧即系话传媒又报道呢、這、一个即系政府嘅丑闻嘅时候咧。佢就俾呢一个澳洲嘅当局咧，就入到去咧，即系佢哋嗰个报馆嗰度咧，就有搜查啦，甚至乎咧就有即系调查佢哋嘅即系记者咁样嘅。咁所以佢哋视为咧，喂大佬呢、這个咧就真系完全系打压佢哋嘅即系新闻自由。所以佢哋咧而家就希望咧向呢一个叫做澳洲当局咧就话喂唔可以再去有呢一种嘅审查。佢話咧要豁免於記者咧係唔需要咧俾你呢個國家安全法咧係要即係受到呢個規管咁樣嘅，因為而家咧好大件事噶，如果冇得爆料嘅話咧，喂，咁呢個澳洲佢哋嘅新聞自由咁仲？ 边度可以得到呢一个即系保障咧？如果佢哋可以咧突击去搜查咧，佢哋嘅即系总部啦，又或者系新闻编辑佢哋住嘅地方嘅话咧，咁仲得了咧？即系记者无端端就会俾人哋搜查晒佢所有嘅资料嘅，可能仲会咧即系俾人哋去即系收监处理啦咁样。咁所以嗱，你系估唔到嘅，原来你以为已经系一个即系西方民主自由嘅地方咧。佢哋對新聞自由嘅打壓咧，即係或者政權對呢一啲所謂第四權嘅嗰種恐懼咧，原來係一模一樣嘅噃，係咪？咁所以咧，而家佢哋澳洲嗰度咧，嗱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哋啲傳媒機構咧，唔係全部都 yes man 嚟噶嘛，佢哋唔會全部咧都係咧，哦好啊好啊，你嚟啦你嚟啦，歡迎你嚟審查。佢哋真係咧都會有即係反抗嘅。佢話咧。民众咧应该永远要去质疑一个希望限制民众知情权利嘅政府，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先至会有咧，即系譬如佢哋有九成嘅澳洲人咧，佢哋都认为咧知情权系好重要嘅，佢哋认为咧爆料咧如果揭发政府嘅秘密咧，佢哋应该受到保障嘅，所以亦都有个调查咧就话咧记者如果报道涉及公众知情权嘅事件咧，唔应该俾人起诉监禁嘅。嗱，呢个就系澳洲嘅新闻。我哋咁多人呢，你知啦，呢排成日都话要移民呢，有啲都会揀话喂不如移民澳洲啦咁样。嗱，真係㗎，再次要俾你望一望，原来呢如果你觉得而家自己住嘅呢笪地方唔好嘅话呢，人哋嗰度都唔系咁圆满㗎噃。你呢度可能系一个人间嘅炼狱，但嗰度亦都未必系天堂。最紧要呢就系原来争取呢啲自由啊，或者对于新闻自由嘅捍卫呢，真系唔可以坐喺度㗎，唔系坐喺度饮下午茶㗎。原来每一日都可能有人会突然间攞走咗你饮开嗰杯茶，食緊嗰件饼㗎。喂，咁你到时应该点做啊？即系起身同个 waiter 讲，唔该攞返嚟啦。风头火势，其实头先我知道点解佢个嘴里面会有条毛收埋喺度，因为头先佢猛咁喺度嘴角含笑去面对拍档嘅情况，上天亦都俾咗个小惩罚佢，即系嗰条毛唔知系上面甩定系边度甩咧，总之叫你啊，叫你都要多加注意自己嘅身体啊，黄耀祖。 其实我是关心你的，我都不想你撞车的，不过都是那句，起码个人没事这个最紧要，不要那么八卦了，记住啊。 条毛有没有事啊？ 没事啊。 没事啊。我知道他说这个毛呢，就是说好无聊啊。 嗱，首先阿祖咧一定要戴定个头盔先。嗱，我唔系又系讲佢啊，我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唔可以唔讲啊。琴日咧，我明明就讲咗咧嗰个关于咧就公立医院嘅一啲嘅状况啦吓。今日又系讲公立医院，但系我睇到嗰个标题啊，报道系咁样写嘅：喺公立医院，如果你而家咧要换呢个膝头哥嘅关节嘅话，你要等11年。你就睇到呢、這个，你觉得哇，真系风头火势，唔可以唔同大家讲。嗱，究竟嗰个新闻系讲啲乜嘢嘅咧？佢就话咧，公立医院嘅专科排期长，一直咧都真系猛咁要等噶啦，大家都会知道噶啦。话骨科最新嘅轮候时间咧就系4年嘅。其实我睇咗另外一个数字咧，就话截至去到今年嘅6月底啦，喺骨科嘅轮候关节嗰个个案咧系去到有23,000宗，其中咧就喺呢个新界西联网嘅轮候时间咧就最长嘅，就系、是、有。要呢个5年嘅时间嘅，不过有喺曾经喺呢个公立医院任职咗好多年嘅骨科专科医生咧，就同记者就讲啊，佢话其实根本最长嘅轮候个案咧系超过11年，而因为人口老化嘅关系，去到2024年，相信个轮候时间系可能会超过20年。哇！你睇到呢度嘅时候，你真系好，你真系喊噶咯，嗱，点解咧？简单计一计条数，你当通常膝头哥有情况都可能年纪渐长啊，膝头哥个关节会有啲状况啦。你当50多岁啊，如果你要等10多年嘅话咧，咁你就可能即系要等到60、70岁先至换到个膝头哥啊。你人生里面好黄金嘅一啲嘅时间，可能就本身如果你换到嘅话咧，双脚可以自如行走嘅。但如果冇咗呢一个手术嘅话，其实唔系一个好大嘅手术嚟嘅。但做唔到嘅话咧，嗰段嘅时间10多年啊，可能你系要扶住拐杖去做人嘅。嗱，有例子话到俾大家知嘅，譬如咧报章咧就访问咗一位而家咧就系84岁嘅婆婆，佢话咧佢5年之前咧膝头哥咧就开始见痛，去到广华医院度轮候咗1年多先至睇到医生。嗱，其实呢一段时间讲真已经几痛苦啦，系咪？身体就有受伤，已经行路会痛，等咗 咗年几先至见到医生，医生就话俾佢知啦，其实唔系好严重嘅啫，不过你系个膝关节咧就退化，需要咧就要进行手术嘅。不过轮候嘅时间，如果你要排队嘅话咧，你等八年啦，八年你就会有得做啦咁样。喂，大佬，婆婆84岁啦，即系。我唔係刻薄咁去講，係好現實去講。呢八年嘅時間，就算佢長命千歲都好啦，對佢嚟講都好重要噶。所以後屘咧，婆婆咧就自己俾錢，用咗14万咧就接受咗一個私家醫生嘅手術。咁膝嘅關節咧就更換咗啦。換咗之後佢點樣咧？用咗14万，佢就係而家係唔需要用拐杖，亦都可以行到路嘅。咁你可以知道啦，其實哇，原來一個手術唔係咁大嘅手術，但係佢哋嘅人生係可以有好長嘅變化。如果佢換唔到冇呢14万嘅話咧，即係嚟緊嗰八年啊，佢都需要咧係用住拐杖去行路嘅。咁啊，醫生咧訪問受訪嘅醫生都有講過，係話其實點解嗰個輪候時間咁長？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咧，真係新界西聯網嗰邊咧喺過去两年骨科部咧都有一个离职潮嘅，有超过10名嘅医生咧就离职咗嘅，当中咧大部分都系专科医生嚟嘅，而资历咧都几深嘅，有去到5年至10年不等咁样嘅，亦都话啦，好多医生点解会选择离开公立医院啊？因为佢哋往往要投放啊，大约40%嘅时间喺行政工作嗰度，所以咧就觉得好吃力啊，最终咧就转投咗呢个私人市场嘅，报道嘅例子真系唔止一个嘅。但我哋都见到啦，最近你嘅呢一份施政报告，好多人都会话㗎啦，好似喺医疗方面啊，长远方向呢真係冇乜喎。咁但係我哋又见到成日政府都会话人口老化系事实嚟㗎，人口老化系事实嚟㗎。佢讲咗之后人口老化跟住需要嘅咩医疗囉，咁又冇乜一啲长远方向，咁可以点做呢？其实都可以有一个小嘅提议嘅，喺施政报告之后有唔同部门嘅政府高官啊都走咗出嚟讲嘢㗎嘛。佢就话我哋做嘅措施呢唔系淨系喺政报告里面度做嘅，加啲措施，加多啲嘢咁样。咁如果人口老化，大家都知道，又睇完呢一个咧，即系访问之后，更加见到咧，净系个膝头哥啫，即系要换个膝头哥都搞到即系大家叫苦连天咁样嘅话，不如如果人口老咗，跟住就冇得睇医生，咁等嘅话，咁固之然会有民怨啦。即系成日话身体健康啊嘛，呢四个字好紧要，成日都祝大家真系要身体健康。咁不如将呢四个字嘅祝福咧，就由政府送俾我哋香港嘅市民嘅话，喺一啲长远嘅医疗措施，而家你推出嚟都唔迟噶。你话你会加推一啲措施啊嘛，帮到我哋嘅话，我觉得民怨系可以帮到手平息到嘅。风头火势，好彩好彩，我呢位拍档呢即係身体健康㗎，真係好似见佢话呢度痛嗰度痛，但如果佢有一日唔好彩个膝头哥痛嘅话，可能要等10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去换嘅话，我諗佢都会叫苦连天啊。佢就係桂花田。 係啊，所以呢就最好好好喺呢、這个保养得嘅时候咧，去做去保养咯。不过我知道有啲年纪大嘅时候咧，好似婆婆80几岁，咁唔系佢说话唔保养嘅，因为真系啲骨会退化，呢个人体自然定律嚟噶嘛。所以希望政府唔该你加强啲、加快啲，做多啲为市民嘅服务嘅嘢啊！打工仔咧，成日都信老板唔好啊！我老板好差噶，哇！老板都唔体谅我嘅。老板，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好老板嘅咧？其实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好老板嘅，只系睇下你遇唔遇到嘅啫。如果遇到嘅话，呢间铺头一定啊双赢啊，即系员工啊做得开心，铺头生意咧就会好啦。你好我好啊嘛。嗱喺跑马地咧有一间咧连续啊有一间餐厅吓，连续嘅7年咧夺得呢个米芝莲一星嘅餐厅啊。点解佢咁犀利，连续7年都可以攞到嗰个米芝莲一星咁样，咪因为有个好老板咯。报章咧就访问咗个餐厅老板啦，佢就话成功之道系点样咧？老板就话啦，做飲食业咧要成功啊，必须要坚持食物嘅水准，要有即系要用最高嘅即系最好嘅食材啦，唔可以咧将货就价。佢话有着呢个宗旨咧，佢话食客咧觉得食得好啊，自然啊唔使卖广告咧，佢都会翻嚟帮衬嘅。除咗餐厅咧，佢话嗰个食物水准啊要坚持之外咧，老板对同事都要好嘅。佢话由于咧餐厅生意好啊，咁即系话相对地工作 会忙啦，时间啊工时会长啦，工作量大啦，所以咧老板话咧一定要善待员工。嗱，善待员工你记住呢四个字好紧要嘅。佢话老板咧逢年过节咧都会啊同佢哋咧齐齐去聚餐嘅。喂，讲紧唔系去饮茶，亦都唔系去即系食自助餐，系真系齐齐真系去食包心刺肚噶。仲有就系、是、唔会咧要啲同事担心啊，年年咧不论经济差定点样，佢都会加佢哋人工，而佢哋嘅人工咧仲比出面嘅餐厅较高噶。老板一句说话就话，希望佢哋做得开心，佢哋做得开心咧，工作表现咧自然会好噶啦。嗱，各位老板。呢句说话呢啊，善待员工，员工做得开心，工作表现自然好，佢哋好，餐厅或者你间你做紧间铺头就自然好。唔该，各位老板，好好咁记住呢个道理啊，因为人好你好，你好人哋都好啊嘛。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后来的我们啊，吓嗱呢个世界咧，即系如果你话要敏感嘅话咧，有啲嘢你真系要好谨慎小心。如果唔系嘅话咧，计错数 嗰個敏感咧就真係引火自焚嘅嚇，係啦。而家講緊咧係日本同韓國 啊， 咁咧佢哋有一個嗰個優衣庫咧，我哋香港都有啦，係 啊。 咁佢而家就針對咧喺呢一個即係日韓嗰度咧，佢就出咗個優衣庫廣告， 做咩啊？ 係啦，嗱呢個廣告咧，即係如果你就咁讀嘅話咧，你會覺得你睇唔出有啲咩問題，因為我哋唔係。 哦、 即係佢哋嘅地區， 唔係 我哋冇嗰個歷史背景喺度。佢話咧就出咗個廣告咧，佢就係喺韓國嘅版本嚟嘅。咁咧佢就好短嘅啫，即係15秒嘅啫。咁就有一個98歲嘅美國時裝達人， 係 唔識佢邊個啊？所以同埋一個13歲嘅時裝設計師，即係好似兩代咁樣，係啦。咁佢哋就喺度對話同埋傾偈。咁咧，嗰、那個13歲嘅時裝設計師咧，佢就問嗰個98歲嘅美國時裝達人， 係， 佢就問佢話：，我想問一下咧，咁你後生嘅時候你係點著衫㗎？ 係， 咁好合理啊，啱 啱 係 啊， 即係唔同年代啊嘛， 係 咪？ 係啦，咁結果咧，嗰、那個即係年長啲嗰個時裝達人咧，佢就話：，我真係唔記得咗咧咁多年前嘅嘢啦。 嗯， 啊，即係等於我問你，你記唔記得你三歲著咩衫？你話我唔記得啦， 好合理啊都。 係啦，佢話我唔記得啦。咁因為佢98歲啦嘛，佢仲加咗，佢就話我咁多年前嘅嘢唔記得。咁佢個韓國版嘅廣告咧，除咗呢一句之外咧，仲加咗個字幕嘅，佢就話。喂，我真系唔記得啦，超過80年前發生嘅事，我真系唔記得啦。 系啦， 系啦，就係呢一句出咗 事 啦。 咁樣 係啦，因為啲人話超過80年前嘅事，原來就係喺韓國佢哋嘅歷史裏面咧，1910年至1945年咧就係被日本殖民管治嘅一段歷史。 係 減翻80就啱啱好啦。 但你話嗰位嘅婆婆嗰位時裝達人其實唔係當地人嚟噶嘛？ 但佢而家嘅對象係俾韓國人睇啦。嗱、哎，即係有機會可以講多兩句嘅、 啊， 不過敏感就真係好易出啊。 慶祝。相反，保守黨競選總部氣氛較為平靜，有支持者對大選嘅結果感到失望。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乾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3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7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润置地33.65跌2.5，腾讯控股326.6升1.8，美团点评92.85跌3.9，盈富基金27.75升1.5，友邦保险75.05跌1.5，小米集团8.82系跌1.7，吉利汽车14.2升5.6，中国平安94.45升2.5，恒隆集团18.76系升2毫，瑞星科技48.75升2.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83，瑞士法郎7.949，澳元5.389，加元5.996，新西兰元5.044，欧元8.746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51。港金现价报138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25美元，卖出1484.7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天主教小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就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海丰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啦。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胜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港铁啊，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晚上10点结束。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健康香港在你手。 喂阿辉，咁唔精神嘅，又通顶啊？ 是啊，最近讲紧个大 project， 几晚冇瞓啊！ 哇，你咁样唔得噶，精神要健康先能够应付正常嘅生活压力，有效率咁工作噶嘛。 唉，我会睇住噶啦。 嗱，喺平时我哋会面对心理健康挑战，千祈唔好忽视佢啊！使唔使搵到个同事帮下你？ 唔使啊，老细，我 OK 噶，我 OK 噶。 想少啲病痛，做多啲运动，个个要喐一喐，日日都喐一喐， 喐一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下天气先啦，而家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0%。头先十一点前咧就简单讲咗呢个韩国优衣库嗰、那个广告咧，就引起个争议啦。补充多少少，咁、因为咧即系你睇翻咧，你开头嗱佢个古仔就话佢一个98岁嘅时装大人同埋一个13岁嘅设计师，好后生嘅同小童设计师啦，倾偈咁啊，所以我睇咗条片咧，咁本来就冇乜嘢嘅，就咁企喺度就话，哎呀你中意点着衫啊？头先佢就话咁细个嗰啲我唔记得啦。跟住冇嘢噶咯，佢就哈哈哈咁就算数。但佢话咧，原来即系呢个版本咧，世界各地都会播嘅，唯独咧韩国地区播嘅时候咧，佢话佢就加多咗个韩文嘅字幕出嚟、 嗯， 就加咗句咧就话。80年前嘅事，我点会仲记得呢咁样。 系啊，佢话我想不起来咁。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个对白咧，即系嗰个98岁嘅时装设计师，其实佢冇讲咁仔细噶。 系， 佢只系话我咁后生嘅嘢，我系记唔到嘅啫。 即系咁细个嘅嘢啊！ 系啦， 佢系佢系冇着啲咩？你边系记得啫？即系可能睇相。 但系佢系冇好具体讲咧，话几多岁、几多年纪之前嘅唔记得。咁所以咧，对啲韩国人嚟讲咧，佢就话点解你要喺我哋嘅地区特别？加咗个写住超过80年嘅嘢，我唔记得， 即系衰翻译咯，可以咁讲。 系啦，而呢个翻译咧，又唔知点解咧，特登要强调呢个80。咁咧嗱，又真系好衰唔衰？一计翻条数咧，就系佢哋之前即系俾人侵略嘅嗰段历史啦。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就好嬲啦，因为佢哋咧，186间喺韩国嘅优衣库分店咧。都俾人哋抗議啦， 哎、 有啲人咧就真係舉曬啲牌咧，就話俾佢聽80年前嘅事我都會記得啦。咁、甚至乎有啲學生咧就惡搞翻一條片咧，就係一模一樣嘅，然後就問佢：你仲記唔記得咧？你幾十年前喺日本俾人哋奴役你嘅事啊？然後另一個就話啦：幾多年嘅事我都會記得㗎。 哎呀，越炒越熱啦，咁就 係啦，越炒越熱，因為啲人惡搞翻佢啊嘛。咁所以咧，佢喳喳林咧，佢就話 sorry 道歉，然後就撤回呢一個廣告。咁當然佢就會加一句就話：我哋從來冇諗住影射任何。人嘅系啦，咁但系衰就衰在，啲人就不停都系问一个问题：点解你日本版嘅时候你冇写80年前，偏偏要喺韩国呢个地区加咗？嗱，呢个真系解唔通嘅， 系 佢真系冇得解释噶。即系如果你话咧，原来咁啱咧，嗰个演员佢真系讲咗句话：，唉，婆婆今年90几岁啦，我好似你13岁，咪即系80年前？80年前我唔记得啦。你话如果系佢把口讲嘅，仲要世界各地都有用呢个字幕咧？ 都仲情有可原喎， 系 啦，即系你都仲可以话咧，喂，八十年咁可能好多嘢发生嘅，唔一个美国人嚟噶嘛，佢一定讲紧你，啊，但系衰在人哋原本冇啊嘛。 哎呀，但系其实呢一句衰在， 真 系 好， 我估计啊，帮手做翻译嗰个人咧，应该系当地人嚟噶，可能咧比较年轻啊，所以咧佢就 冇提过呢个字噶噃，佢自己加落去噶系， 未话系当地咯，即系韩国嗰度做翻译嗰个朋友，可能佢年纪轻啲，冇谂到咁多嘢，或者帮手做marketing 啊市场嗰边嘅朋友， 系 啦，即系咁样谂，因为当地嘅翻译一定由翻当地嘅公司去负责噶嘛。 同埋咧，佢可能会觉得咧，婆婆虽然佢满头白发啫，但系都唔知佢几多岁噶嘛，咁可能想具体啲再话啊， 即系 强调 显 到 咁样。 呢个婆婆真系年纪好大，呢个妹妹真系好细，咁就想讲翻八十几年前啊，即系 相差八十年噶 咁 样。 系啦，即系咁样。 因为你话九十八岁同埋十 三 岁啊，即系中间真系争咗八十几年嘅时间。佢就想突顯啊！佢哋本身拍嘅呢條片嗰個 gimmick 就係爭八十歲，但係佢哋一樣有共通話題啊！本身可能係好好美化嘅，唔知係隔一代啊，隔幾代咧，佢哋都揾到辦法去溝通啊！ 因為 怎料咯， 但係就解唔通嘅，我都覺得。你點解日本版你唔加呢個字幕咧？ 因為日本嗰邊嘅公司翻譯嘅時候冇加到咯。 就點解唔加咯？嗱，佢呢句都同埋佢都係同翻譯無關，佢本身。佢個對白從來冇講過八十年嘅，佢， okay， 由頭到尾淨係話咁後生嘅嘢，我唔記得啦。係 係 係，係佢自己加咗一個八十年呢一個注腳喺度。所以咧嗱，你如果你話，嘿，你哋真係好敏感嘅啫，嗰啲韓國人啊，真係係咪咁樣都要嘈啊？喂，真係你解唔通啊嘛，個個地區都冇，你自己又加咗八十呢個字，就擺咗喺韓國呢個地區，仲要咁啱嗰個年份，就係撞正嗱。咁所以 人哋而家都撤回翻嗰句嘢啦， 證明咧， 真係 好緊要，係啊，即係所以你話 講埋歷史啊嘛， 係啦，點解你話歷史教育咁緊要咧？嗱，你話如果成個韓國咧，冇人知呢段歷史嘅。咁啲人見到我八十冇嘢啊，八十年有咩咁特別？係啦，咁嗱， 其實在 於 我哋，譬如 我哋完全冇，我哋真係理解唔到。 我咪在於我哋嚟講，八十幾年前咪八十幾年前咧，即係喺呢個廣告裏面啊，就覺得哦，原來婆婆因為婆婆個樣咧，佢全部頭白髮，但係佢又幾潮，佢真係 潮 不得了，好紅噶， 佢 個 IG 勁多人 follow 啊， 係啊，佢應該係無辜啊，佢只係負責話俾你聽，我 拍廣告啫， 我唔記得自己後生嘅， 同埋佢無辜到個地步。系喺嗰个广告片里面，佢冇讲到呢样嘢， 佢冇讲过呢个字， 系啦，同埋佢拍摄嗰阵时，可能系放全球去播放，佢根本就冇谂过我去到边一个地方，可能佢有一啲特别嘅禁忌咯， 系噶，系噶。 咁啊，但系人哋都即系我知道，哦，对唔住，学你话斋，我解释唔到，咁啊，算啦，咁佢人都收翻啦，系咪？ 系啊，嗱，所以历史咧都几重要嘅，可能有啲数字咧，原来对我哋嚟讲都好敏感嘅，系啊，你试下同你老婆讲，我唔记得咗十年前嘅事啦，十年前我哋结婚纪念日啦，哇！ 我想这个你机会大一点提醒自己啊你。 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令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止，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 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 系啊，最靓嘅衫都系用爱嚟做啦吓，多得位爱变了这世界衬衣。 系啊，但系呢一样嘢咧，我会话阿田，我真系对你好失望啊，好失望啊！呢一单新闻一定要咁样讲。 点解我唔会做到咁样啊？ 明明我哋话已经系我哋拗着数啊，成个唔好话风骚啦，我会话成个广播道啊，你真系一姐嚟咁啊呢一方面。 又冇咁讲，我真系未去到嘅。 系啊，但系拗着数真心有技巧噶啦嘛已经，但系你个技巧点都唔够啊！我呢一单新闻里面见到呢一位日本嘅靓妈妈 系。 佢你哋估下佢就係靠抽獎，呢個係佢嘅職業嚟嘅。 抽獎嘅職業啊， 冇錯。因為 有啊，有好多人咧，唔係應該咁講，有啲人咧，有啲人咧真係佢唔翻工嘅， 係 佢係專係去揾 coupon 啦，會揾抽獎機會咧。佢個呢個係佢嘅職業嚟 嘅， 係係啊。 嗱、 啊， 我記得我之前喺咧風騷裏面度講過咧，有一個咧就係攞 coupon，就令到佢即係致富又點樣可以即係生活得慳到錢 啊。 但係今次呢個咧有少少唔同嘅，呢個係靠抽奖，抽奖我哋平时就会话你好唔好彩啫，跟住佢话埋俾你知，因为上咗个日本嘅电视节目， 犀利犀利， 佢就同人哋分享话，其实你哋话我好运，其实我唔系净系好运嘅， 系， 因为如果我净系靠好运嘅话， 日本女人， 系啦，我唔可以一年攞到72万元嘅礼物 ，yen 定 日港纸啊， 72万 港纸嘅礼物去靠抽奖，但系佢就话我唔系靠好运嘅，我 系 有技巧嘅， 系好易啫嘛，你俾香港人抽到个公屋啊、居屋啊， 哦，咁又系， 都过72万啦。 即系嗱，唔同啦，佢真系靠呢、這个，真系唔需要任何钱。 我又唔可以话佢错， 系咪先？ 但系抽到嘅咪即 系一样系抽奖咯， 系啦， 系啊。 但系嗰个公屋你冇一个特别嘅技巧，可以你可以打尖。 唔係，同埋係可唔可以傳授俾我哋抽到公屋同居屋？ 唔係，未必係每一個人都夠資格去申請噶嘛。 啊、 但佢呢一個講緊 係 任何人都有嘅。佢、 啊、 就靠佢嘅第一樣嘢係咩咧？勤力， 勤力 有冇勤力？係咪一直勤力嘅牛？大家 唔係。我想话咧，坊间我哋而家香港市面咧，好多咧啲抽奖机会、例如你买完啲嘢，就算你买个饼店，里面买个饼满，唔知可能30元，咁跟住咧，佢嗰条长收据咧，阮奶奶嗰张长收据咧，佢下低都话，只要你登记呢个网站，跟住咧就有机会抽奖啦。大家 我唔知喎、 啊，我都见都冇见 喎， 我有睇 啊！ 嗱，我因为我就嗰张好长嘅收据啦，我就会睇下啊，当中有冇收多我钱？我睇到嗰字下面嗰字好多文字 啊， 我 试过 睇噶嘛。 嗰啲商场咧最多嘅，佢就会话啊，你而家买满咗200元啊，你可以攞呢张收据咧上去唔知五楼嗰个 reception 啊乜地方度咧，你可以摆低嚟抽奖嘅。 系， 我每次都冇抽嘅。 咪就系咯， 嗰啲我有时间，如果有额外嘅时间，我会去咁做嘅。 呢啲咪就系抽奖机会咯，但系问题 要勤力噶，真系要勤力噶。我冇噶，我一次都冇试过。 但佢讲嘅勤力咧，系更加咧，系有一啲嘅指标话俾你知，你应该要点做噶。 譬如咧，你买咗嗰啲叫奖券咁啊吓，奖券总会咧即系佢有优惠俾你的时候咧，都有得抽奖噶嘛。咁我想问你，奖券买完翻嚟，你有冇兑啊？ 冇， 我有。自从我觉得我成日都想博中一次咧，我系有 mark 低到喺我自己嘅记事簿度嘅。 系几时 去？我要去边一份报纸度，或者边个网站度？ 我 会对一对，但我试过一次，但好似我 mark 咗落个记事簿度，我都唔记得对。 系咯， 都试过。嗱，但佢系更加实际系点样做嘅？因为第一样嘢咧，佢每一日佢有三个小朋友嘅，33、34， 每一日都有三个小朋友。 唔系，佢有三个小朋友，咁佢都系每一日有三个小朋友咁。 我都系啱，冇错， 都冇错啊，系咪？ 佢就话 系啦，佢就会点做咧？佢就每一日咧，佢就送咗啲小朋友翻学之后咧，佢系会埋手去处理抽奖嘅事情嘅。第一，佢会翻。 两个钟头去参加所有网上面嘅抽奖，即系呢个佢每一日嘅例行公事嚟嘅，即系翻工一样嘅。之后咧，佢就会再花一个钟头填写各个唔同商店提供嘅抽奖券。佢话一日其实如果你咁样咧做足资料搜集嘅话，勤力啊，你可以抽到200次奖嘅，你知唔知啊？ 但佢要消费 嘅，嗱又未必一定嘅， 唔使消费都有抽奖 嘅咩？有阵时啲抽奖券又未必，嗱即系佢咁讲啦，佢又冇话系咪咩都要消费嘅。 我谂住你点都要系咁依买同香港胶都要啩？ 咁可能呢啲可能 有啲有，有啲冇。即系如果你用咗两个钟头去做呢个资料搜集嘅话咧，可能就揾到啲地方。 我真系唔知啊。 你填表就 有 得抽奖啦。 有冇啲唔使钱嘅抽奖啊？ 你只要加入 member， 可能就会佢要你资料啫嘛。 系啦，系啦。 咁 就 算系可能佢网购少少嘢，咁可能日常用品都要买噶啦。 系本身都要买，咁咪有得抽奖啦。 分开嚟投资，我唔一次过大碌咁样。 总之佢话第一样嘢你要勤力，只要你勤力嘅话咧，你一日系可以已经抽到200次奖噶啦。 次次我手都软啊，一日抽200次奖。 但呢个系佢嘅职业嚟噶嘛，佢真心当职业噶。每一个朝头早咧就会花三个钟头咁样做。 因为 另外咧，可能日本当地啦，佢话有唔少嘅商户咧系会参加抽奖者嗰个个人嘅社交账户咧，就当做中奖嘅基准嘅。即系可能有阵时有啲嘅比赛， 要 联 络你嘅 Facebook 嗰啲嘢。 系啦，又或者可能你咧有阵时我哋都会收到噶。嗱，你转载呢一个嘅贴文啊，各样嘢嘅话咧，你就有抽奖嘅机会啦。咁样，佢就话咧为咗要加深对商户对佢嘅印象啊，即系有阵时可能譬如奶粉广告，你要摆一张你同你 B B 嘅相啊，跟住大家去投票各样嘢咁样咧，佢就话要加深个印象嘅话咧，佢就会咧自己做埋摄影师，就将自己同埋嗰啲小朋友嘅奖品啊，即系各样嘢咧就一齐影咗之后咧摆上去社交媒体咧，希望就可以增加呢个中奖嘅机会，即系呢一个都系勤力啦，系咪？有噶，香港都有噶， 有啲就系、是、诶，我唔知佢会唔会抽奖咯，譬如优惠一定有咯。即系你话啊，你如果你 upload 我哋店家张相嗰啲咧，就会有优惠嘅。 佢如果呢只咧系应该系话人哋会拣啊，即系拣边个去赢啊，咪即系参加嗰啲亲子贴相嗰啲比赛。 香港嗰阵时佢都有试过咧，譬如佢有啲有啲话啊，你如果咩接龙，你可以影住张相，再send 俾三个人嘅，咁你就有资格咧抽奖啊。譬如可能个大奖系东京机票嘅，你只要做咗呢样嘢吓 upload 你同你日本景点嘅一张合照，跟住再 tag 三个人，你就可以有得去竞抽啦，咁样 系啦。佢可能就系会做足呢啲咁， 系啊， 呢 个 做足咗， 已经想瞓觉啦。 第一 样 嘢 咁样做， 我哋做唔到， 真系做唔到。 第二样嘢，阿田可能可以做到嘅，佢教大家一个嘅技巧啊。原来抽奖佢话嗱，佢系抽奖达人啦，系咪？我要信佢啦。佢话原来你临近截止嘅日期先至报名，抽奖嘅机会系会增加咗嘅， 系咩？ 因为 嗱，佢 真 系 举晒手啊，真系劲。 我想问，我想即系估下系咪咁？即系等于你等 lift 一样， 系 你等 lift， 你第一个喺度等 lift， 但系咧门一打开咧，你嘅人咧就行到最尾，但系咧当lift 打开嘅时候咧，你系最尾嗰个先走出嚟嘅，咁即系正如广 播度抽奖一啫，真系唔系浪得虚 名， 即系等 于 嗰个抽奖箱。佢有一个箱喺度噶嘛，你唔会呃到满晒噶嘛，嗰啲叫做嗰啲叫做抽奖券。 吓， 咁你如果神咁早掟落去，你咪潜 底 咯。咁你喺面嗰度嘅时候，啲人成日喺度只手唔会插到个底嗰度撩噶嘛。 哦， 嗱喺个面嗰度 系好近嘅嗱，但佢咧佢举咗个例子， 攞诺贝尔抽奖嘅真系。 和平抽奖奖， 诺贝尔抽奖大人， 和平抽奖奖嘅 系啊，但系佢就佢举呢个例子就唔系完全一样，但系都系嗰个道理嘅。佢就话咧，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咧参加抽奖嘅机会咧，都喺网上面度做嘅。佢话咧，如果咧主办商咧你迟报名嘅话，咁你咪会置顶咯，即系摆在高啲嘅地方嘅时候。佢话主办嘅单位咧就更加容易见到咧喺最顶端嘅参加者嘅资讯，所以咧佢成日都会 mark 定咗时间喺呢个抽奖截止之前嘅几个钟。佢先至会报名，佢话系会大大增加咗中奖嘅机会嘅。 犀利喎，真系。 即系我哋如果大家即系各位嘅听众，你都有呢个参加抽奖嘅呢个心态嘅话，嗱呢个值得学啊，因为做到啊嘛，你横掂都要抽嘅话，最尾嗰几个钟咯，你先至去报名。 咁佢适唔适用于抽六合彩噶？ 六合彩又唔系抽嘅，唔关 事 嘅， 可惜 又 唔关事。 我想问咧，佢有冇教埋咧？譬如真系佢嗰啲叫飞用飞尾嚟抽奖嗰啲咧，有冇点样接嗰张飞？ 呢、這个就真系冇啦。你有冇得教大家咁样？ 即系你谂住点啊？接个三角形，等佢容易拮到佢只手。咁跟住咧，一抽嘅时候就啊，拮到我，攞佢出嚟。 因 为 我有阵时都会谂嘅， 面啊嘛，讲紧。 去做嗰啲 annual dinner 嘅时候咧，就 MC 有阵时都帮手抽奖噶嘛，咁咪就摆咗落个大箱入边度啦。成日都会话啊，大家要将啲number 摆落嚟啦。 有阵时你成日读嚟读去咧，都系一年连住嗰几张，可能系嗰一班嘅朋友咧，同一台嘅朋友，你读嚟读去都，但其实我已经搞咗噶咯，即系再转佢个箱噶咯，但系都成系顺住 number 落。 咁你有冇？你有 冇技巧啊？佢哋有冇特登去接？ 咁又冇留意啦，冇特别留意嘅，即系太多嘢要。 但系如果佢嗰张纸接得厚啲嘅，或者你会唔会觉得你想即系天性啊，想掂佢嘅机会都大啲咁样，即系觉得特别啲啊嘛。 虽然你睇唔到嘅，因为个箱潜咗落去嘛，但系你摸咧嗰个手感咧，你系觉得接触面多咗，可能学你话斋加到哦，依方便就手会攞佢上嚟咯咁。 嗱，呢一个另外一个界别啦， 劲喎佢。 下一个仲有个例子，呢个例子系大家都做到嘅。佢话你要揾下。究竟是乜嘢系旺季先得噶？原来抽奖有旺季噶， 抽奖旺季咩？ 佢话旺季系容易中啲噶，嗱，逐样解扣啊 吓。 佢话咧，其实咧喺好多特别嘅节日，尤其是圣诞、新年咧，系特别多抽奖嘅。但系佢话特别多抽奖， 正常啊， 正常啊，系咪？ 好多消费啊嘛。 但佢又话，你又知唔知道原来系特别少人去参加呢个抽奖啊？ 因为去咗玩啊， 冇错， 哦， 佢就系话咧，首先咧抽奖就已经嘅机会特别多，礼物 佢同我哋嗰啲咧康文署 book 场嗰啲阿婆咧，佢哋可以交流嘅经验真系， 好多妹妹都 book 场嘅， 唔系执死鸡嗰啲啊嘛，专 系， 佢就话咧，原来去到呢啲圣诞啊新年咧，就特别多豪华级嘅抽奖嘅，份礼物就特别大，但系咧参加嘅人咧系会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啊，咁你谂下啦。禮物大咗、多咗，參加嘅人少咗，中獎機會咪會提高咗咯？佢話好簡單啫嘛，點解你哋唔知啊？ 咁佢有冇講佢嗰七十幾萬嘅戰績包括啲咩㗎？ 有，你估下佢最多佢抽到一個乜？ 唔係應該 嚇 唔止？ 有 沒 有啊、 喂，一年七十二萬、啊，你諗下，佢曾經試過最高抽到 車， 冇錯， 一定 一架價值。$290,000嘅私家车， 哇 ，OK 喎、 啊，咁你谂下，真系可以当打份工啊，佢仲要唔使交税、啊，大佬。 我成日认住咧，话俾你抽车嗰啲咧系假噶嘛，即系成日觉得话边有可能咧。我觉得呢个心态咧，我都要解嘅。佢、已经。有咁大隻夾乸擺出嚟，喂！你只要買嘢就有張抽獎券， 其實 係 啊， 唔使買都有嘅。其實真 係，即係總之頭獎就係一個車啦。但係咧，我個心態都會話，邊有可能中架車㗎？跟住走咗啦。 係。你撞就，sorry， 唔好意思。 哎呀，你啊真系啊，你 揾到位啊，我见到，对唔住， 拍档啊， 冇入入，为咗节目嘅气氛，为咗效果啫，咁 样。快乐建在自己痛苦上面， 即系跟住你嗰个， 我做唔到另外呢3秒落去啦，已经真系。 佢就话咧，嗱，除咗咧最大份嗰份咧就29万嘅红色私家车之外啦，另外咧佢屋企话。佢啲玩具啦、食品啦、日用品啦、家电啦，大部分都系因为中奖而免费得嚟嘅。一年真系悭好多啊！个老公娶得一个好嘅老婆。 有冇讲佢投资咗几多啊？不过 啊，咁又冇讲佢投资几多。 佢投资咗140万， 系啦，系啊。佢总共每年啊可以抽到成400至500次奖噶，日日有奖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刑满出狱，佢有意喺出狱之后到台湾投案，但台方表明拒绝佢入境。喺本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中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台湾嘅立场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佢希望台湾方面以理性态度实事求是，即时接受自首嘅疑犯，唔好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将政治考量凌驾法治。处理行政长官张建中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财政司司长下昼将会推出第三轮纾困措施，期望可以协助近月大受打击的零售和物流等的行业，希望财委会可以早日完成审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今次是继施政报告公布之后不够一个星期再推出措施，是急市民所急。另外，张建中话，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的时候，由保安局局长正式动议撤回，为事件画上完整句号。有关的争议将会不再存在，希望公众可以放心。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有关辨识和通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发现当局现时并没有设立任何机制或者行政措施，以规定和儿童有直接接触的专业人士，包括是社工、老师等，如果怀疑或者知悉虐儿事件之后，必须向社署或者警方等举报，而现行的法例亦都没有规定强行举报。公署亦都发现，教育局向幼稚园发出的行政手册，并没有指示幼稚园应该怎样处理怀疑虐儿个案。申诉专员建议政府应该探讨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的可行性，教育局亦都应该在行政手册加入怎样识别虐儿个案资料，以及处理怀疑虐儿个案的程序。申诉专员亦都建议教育局应该就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缺课的时间和原因进行统计和分析，以协助和及早揭发虐儿事件，并提供适切支援。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随即点票。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估算，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领先在野保守党，但无法取得过半数议席，将会成为少数派政府。要通过议案，就需要取得其他政党支持。在蒙特利尔，大批自由党的支持者高叫口号庆祝，相反保守党竞选总部气氛较为平静，有支持者对大选结果感到失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3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4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6跌2.55，腾讯控股327.2升2.4，美团点评92.7跌4.05，盈富基金27.75升1.5，友邦保险75.05跌1.5，小米集团8.78系跌2毫，吉利汽车14.16系升5.2，中国平安94.45升2.5，瑞星科技48.5系升2.45，建设银行系报6.3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7，加元1.30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15。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83美元，卖出148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不断不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柯士甸道去理工大学方向近日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柯士甸道去理工大学方向近日七咸道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西洋菜南街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喺胜利道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健康香港在你手。 喂，阿辉，咁唔精神嘅，又通顶啊？ 系啊，最近讲紧个大 project， 几晚冇瞓啊！ 哇，你咁样唔得噶，精神要健康先能够应付正常嘅生活压力，有效率咁工作噶嘛。 唉，我会睇住噶啦。 嗱，喺平时我哋会面对心理健康挑战，千祈唔好忽视佢啊！使唔使揾多个同事帮下你？ 唔使啊，老细，我 OK 噶，我 OK 噶。 想少啲病痛，做多啲运动，个个要喐一喐，日日都喐一喐， 喐一喐。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点啊，小确幸啊！ 点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三个礼拜？ 你又唔系想讲翻嗱？以前啲清流女子系点样洗衫嘅？ 系咪上个？你咩？我上个礼拜讲到咩啊？ 系 我上个礼拜唔系，我哋上 再上个礼拜咧都唔系。 系啊！ 我就系想问一下大家，经历咗三个、四个礼拜 咩啊？ 四个礼拜噶啦，小确幸咗， 做咗四个礼拜，记唔记得我哋做过啲乜嘢？ 做過啲嘢， 我記得嗱，上調翻轉頭嚟講啊， 梳打粉咯， 梳打粉我哋有講過啦，另外我哋上個禮拜就學而教我哋點樣自拍啦，再上一個禮拜咧就阿祖咧就教咗阿豪仔同埋阿小尊點樣用手去按摩，令到塊面少啲皺紋，呢啲都好緊要㗎。 你好激氣，教兩個咁啊，教極都唔聽嘅學生咧，又話點樣篤面啊，點樣反去又搣啊，成啊， 盡咗力㗎啦， 都開心嘅， 盡咗力㗎啦， 開心嘅，係啊，有冇做啊？ 冇，我自己都冇啊。 睇翻條片咯， 系咁都做咗噶啦，就係。 咦，咁我第一集教小確幸咧， 梳打粉啊嘛， 唔係啊，我記得點樣可以將到一件 T 恤啊，你嗰個領啊，明明係巢咗啊、歪咗嘅話咧，變翻唔歪。 係啦，所以其實生活咧真係可以好簡單地可以開心咯，只要用少少嘅嘢咧，跟住咧就可以咧，即係有個叫做成功感喺度啊。今日。就真係咧，我琴日喺度睇啊，究竟想教即係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啦咁。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抹车，我唔系特登冲咗你而嚟嘅， 冇乜嘢事，我出翻 先。十二点之后我哋都会有司机大佬， 冇乜嘢事，我出翻先。 你会今日咁样坐翻嚟啫嘛，系咪先？系啦，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抹车嘅小确幸， 即系有一啲嘅技巧会令到你用少咗力，用少咗水，用少咗时间，但又可以抹到嘅车干干净净咁样。 即系都系本小利大，个干净。我知啦，一个电话搞掂， 搵人 抹车公司啊，帮手啊。 但系你个银包就会俾多咗钱。 錢 嘅，你都要抹咯，咁銀包都要抹咯， 係銀包都要洗嘅，都要用錢抹。唔係，我想問大家有冇真係試過抹車，洗自己洗車？ 我冇喎， 係咯，佢真係咧少爺仔嚟。 開頭有試過， 我冇車啫，咁我去邊度幫人哋喺街邊度抹？ 你 可唔可以借架車俾我抹啊？咁樣 開頭 有，開頭有試過咯，不過真係唔容易堅持落去㗎。係啊，你好快就會發覺哇，因為最難嘅地方咧就係你要揾個地方有水源啊。係啦，咁我開頭就去公廁隔離嗰度啦。咁公廁嗰度就好多人同你輪住啦。 的士司機大佬咧，你就知道邊有得洗車。係 啊，好多地方都係，但係其實嚴格嚟講，嗰啲地方全部都唔俾你洗車噶吧。所以其實你喺香港地合法洗車係好難噶吧。 我記得咧，我哋有一集嘅司機大佬咧，就訪問咧，即係叫翻嗰啲嘅聽眾打電話嚟咧，就係好愛車之人嘅隔離嗰個，有好多女士打電話咧就話。都唔明點解佢咁中意抹車，成日都抹咁耐，成間屋嗰啲嘢又唔抹，淨係抹架車，即係都會有噶嘛。可能我哋教咗嗰啲嘅車主之後咧，佢哋照樣都咁中意抹車，但可以慳翻啲時間 啊。係啊，嗱好，淨係問你啫，抹車即係食啲洗車啊嚇，即係洗車就抹車啦嚇。咁咧究竟啊， 係 洗車同抹車又唔同。 使唔使扎屎神？嗱，洗車我講洗車， 係咯， 洗車使唔使扎屎神？ 係啊， 應該要， 即係。唔吉利嘅，如果 唔系，即系日头定夜晚啊， 系自己几时有时间咯。 我觉得主要都系咁样 嘅。咁当然自己有时间都要配合。 日头，一定系日头， 因为架车个天气热啲，可能又有太阳，会干得快啲。 唔系，日光白白，你见到佢有咩地方有污糟咯，最容易噶啦。如果唔系咧，有啲咩花痕裂痕咧，你又唔知，攞水一啡咧，原来有石仔咧，一刮恭喜晒，咁你就会留疤噶啦。最好就喺日头白白、灯光充足嘅地方做啦。 我哋两个都有唔同嘅原因啦， 有 冇人 中咧？ 你系错噶， 我系错，即系黄耀祖系错嘅， 而我亦都冇啱噶。 日头系 OK 嘅，但系 原因错咗。 系啦，不过咧，即系讲紧啦，洗车咧都要真系咧因应嘅时间。咁系咪好多时咧啲人咧就好似阿祖祖咁谂啦？哇！咦，咁猛阳光咁啊，快啲 晒 干佢啊嘛，系咪先？ 啱嘅。 其实唔啱嘅，咁样你会伤咗个车嘅，你知唔知道啊？ 真系唔知喎， 系啊。咁洗车咧，其实咧就应该拣唔同嘅时间啦，最好就喺大朝清早， 系 或者黄昏，或者喺暗嘅地方，就唔好揾太阳兜头猛晒嘅时候。 因为唔见得光噶，你知啦。阿Sir行埋嚟就话：，你都唔使得车嘅，对唔住，对唔住，所以要匿埋。 咁如果系唔见得光嘅嘢嘅话，夜晚做，阿Sir都可以过嚟问你嘅。 做咩喺阴暗处嗰度洗车啊？咁样唔见得光， 系咯，真系 洗车啫。 我车冇戴口罩噶， 唔系啊，因为咧佢咧嗱，好简单嘅，有啲原理嘅。你洗车你兜头猛晒有太阳嘅，咁你洗车要用水噶嘛？ 系， 系咪？啲水 会变热水， 仲 咁就不如冲杯柠檬茶。 咁摆两片檸檬，摆两片青瓜， 唔系即系你会热熔车，揦穿佢， 因为咧佢话就 伤害佢 啲水，你掂咗喺个车度系咪？ 系 个车系铁嚟噶嘛，即系咁啲太阳啲阳光直射个水点嗰度，咁变咗咩啊？ 烧雨点 特透镜咁样啊？ 哦， 特透镜咁啊，咁啊嗰啲 聚焦 系啦， 有空射爆。 有不至於嘅，你唔係咁猛太陽噶嘛？講緊啲水咧，就會被太陽嗰啲陽光咧，折射射中一點嘅時候咧，煲熱咗佢啊，咁咪變上啲熱水嚟咯。咁熱水掂住你嗰架車嘅車面， 係 咁咪唔掂當咯。 哇！ 明唔明啊？ 明啊， 但係冇諗過咯。 我係啊，冇諗過。 我諗過咁樣會令到唔掂當。 淨係諗住快啲乾咯，阿靜哥。 如果住喺撒哈拉沙漠嗰度，真係唔好洗車。 系， 我估嗰度咁多沙，佢都 冇 洗 啫， 洗完都已经系一车沙。 佢话咁样你耐咗咧，佢话车嘅表面咧嗰啲喷漆咧会因为咁热而产生呢个变化，咁就冇咁光泽噶啦。 明 所以大家记住，如果要洗车咧，就唔好系兜头 白白嗰度， 好 要光嘅，但不过要啲光唔好咁强， 太热就唔好啦， 担遮咯，挡住佢咯， 好大把遮喎，要遮住架车嘅话， 太阳伞咯。 啊，咁啊，记住呢样嘢就话吓，唔好兜头猛晒咁样，因为咁样对架车唔好嘅。好啦，咁咧嗱，咁洗车嗰个程序，咁你会点样开始啊？ 你答啊， 攞水啡咯， 系 系啊， 跟住之后抹翻 攞先攞水肥，再攞布。 点解攞水肥啊？ 因为攞水肥咧，就算有啲咩沙沙石石杂质咧，你就唔系直接攞只手用个布咧抹佢咧，就咁样就好伤嘅。水冲走佢咧就冇咁大件事嘅，所以先即系其实同你洗面一样噶。 哦 ，OK， 系啊，先 湿块面， 整湿块面先，系啦。咁 呢个例子我即刻明晒， 整湿块面 咯， 跟住搽整啲洗面膏 啊。咁你嗰啲磨砂嗰啲就慢慢先嚟啦，因为如果唔系，哇，你仲有成粒花生喺你块面度，你攞磨砂捽落去，啪咁样仲失了。 啱啦，哎呀，真系好难得佢今日第二连击可以中啦， 你啲掌声 真系，虽然撞咗车啫，但系都有啲聪明嘅。 我唔做啦，呢个系我哋话斋。 系啦， 拍档啊，你话咧，即无孔不入啊，无所不用其极。 头先边个话你先嘅？系佢话好似 我讲咗个字， 咁边个模仿啊？ 系啊，我真系有一学人啫嘛。 最衰系我哋， 我真系佢唔撞咪冇事啦，系咪先啊？ 嗱，我冇讲呢句，我话最衰系我哋噶， 听众嘅眼，听众嘅耳朵啊，雪亮嘅。 不过我估我讲呢句，我会扇到佢嘅。 嗱系啦，嗱喺洗车嘅时候咧，唔该，真系好似大家冲凉咁样，淋一淋湿先， 好， 真系咧清除咗表面嘅嗰啲污糟邋遢嘢、沙沙石石、污糟嘅嘢先，跟住先至去洗。如果唔系咧，真系架车变磨砂噶啦吓。 哦 ，OK， 有容易就刮花啦。 系啦系啦，咁嗱，洗车嘅时候咧，你会用洗车液啦，系咪有好多嗰啲洗车用品、洗洁精？平好多，因为比嗰啲叫做洗车液咧，相对地洗洁精平好多，又多泡。 系， 以为成日都觉得多泡就好干净。 系啊，成日都系咁讲，冲走噶嘛，喺电视广告噶嘛，洗洁精 O 唔 OK？ 唔 OK 啦，梗系。 点解啊？ 你唔会攞洗洁精洗面啊？ 好好讲得好，我真觉得好好啊！你仲系悠悠的咁样讲，同埋咧嗱，我自己成日都系咁谂嘅。佢出到嗰啲咧洗车液，你都话个价钱争咁远啦。 系咯， 如果个价钱真系争咁远嘅话，咁冇人买嗰个洗车液啦。咁继续用洗洁精咪得咯，一定有分别嘅。 除非咁样啦，你买嗰个洗洁精一定要买有芦荟成分嘅。 帮你润 下双手，系咪 你自己用完嗰份面膜咧，嗱，唔好嘥咗佢啊，黐落个车度，系啊， 系啦，系啊，咁点解唔好用洗洁精？ 乸咯， 啊啊，系啦，因为乸啦。 你真系咩都识噶， 酸碱 乸啊嘛， 我冇谂到噶，以为洗洁精咪洗干净啲嘢咯，我都系咁谂嘅。 你点解谂唔到啊？你成个脑就系计住谂我撞车啫嘛，你咪谂唔到咯。 你系咪自己你谂得最深啊？ 我谂住自己讲定先啫，费事你哋一间再攞嚟玩我啊嘛！ 一到十二点钟之后，司机大佬，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可以忍到呢十二分钟嘅。 咧系啦，洗洁精咧去油咧好叻嘅，但系对唔住啦，佢因为咧有酸碱度咧，所以咧如果用咗佢嚟洗你嘅车咧，系会好伤身嘅，好伤架车嘅身，系啦，伤咗佢平滑嘅表面啊。所以咧最好用翻嗰啲叫洗车液啦，咁同埋买啲 pH 值咧系中和嘅。 啊，中性嘅。 如果唔明嘅，请教你嘅化妆品柜台专员小姐啦。 跟住佢 就我个车咧，我想买个 pH 值好啲嘅 lotion。 跟住就话嗱，嗰啲我教唔到你，不过你块面有啲问题，跟住你使咗4000蚊咯。 你块面有问题，你话我有洗车液喎。 系啊，洗车液你唔可以攞嚟洗面噶咁样。 系啦 ，OK， 好。另外啦，咁啊，搞完呢个程序啦，咁好啦，我想问下啦。 未打啦， 唔讲住，好啦，架车即系抹晒成身干净晒啦，咁之后咧即系冲完水啦，抹身干净晒，仲有边度仲系湿嘅咧？ 仲有边度 仲系湿嘅？我人咯，洗到湿晒啦， 头都湿埋啦，系啊， 车底啊，车辘， 车辘，车辘， 唔系都唔系， 仲有边度 湿嘅？车入边咯，会唔会入水入去个车头嗰个位度噶？ 唔 会， 我问下啫嘛，唔知啊嘛。 你就是脑袋进水啦，冇啊。 仲有一个地方咧系都仲系湿嘅，你可以唔好喐佢住嘅， 唔好喐佢住。 好多时啲人咧就会错咗，成日哎呀，点解抹几多系咁嘅咧？咁 刀口镜， 镜唔系系只枪， 系只枪， 只枪。因为啲好多时啲人咧会搞来搞去，搞嚟搞去咧，即系会譬如抹完之后咧明明干嘅，佢又嚼咁样开个 攞报纸抹下佢啊，好似屋企抹窗咁样， 唔得噶， 唔使嘅。佢话啲窗咧系最耐干嘅，因为佢流啲水落去个里面啊嘛。佢话希望大家咧嗱，你抹完成架车之后咧，就记得等两三个钟头，嗰只窗里面咧全先至会完全干晒。咁如果唔系咧，你话再喺度抹完架 架车之后咧，再喺度揿开揿闩咧，嗰啲水又再嚟过噶。 哦， 你记唔记得啊？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其实系佢侧边嗰条胶罅咧就有水嘅，咁你成日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咧，佢就永远都湿嘅。 系啦系啦， 攞个风筒吹得唔得咧？ 所以你搭到风筒嘅线咪 OK 咯。 我有嗰啲入电芯嘅风筒咧，得唔得？ 所以就希望大家咧，即系抹完晒整个程序嘅时候咧，两三个钟头先好开你嘅窗，如果唔系咧，就斩晒心机啦咁。好啦。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 呢个系最夜尘嘅， 系 啊，点解最夜尘嘅咧？ 哦，兜兜面啊嘛，佢 面积大咯， 系啊， 所以你夜尘过我哋噶， 又系，我哋俾翻啲位去攻击我哋啦，我哋攻击咗一次，佢要反攻四次，如果唔系佢咧，今日佢过唔到噶，咁佢荷包又损伤咗啦，我哋受拍档嚟噶嘛， 系啦，呢啲又冇所谓 嘅。你头先明明都认同呢个比喻几好噶，你做咩又咁快跳翻落我呢度咧？ 嗱，挡风玻璃系最容易污糟嘅，抹极咧，抹完之后第二日又会咁嘅，因为咧即系惹尘，因为佢有静电啊嘛，咁啊吸到啲尘啊嘛。 哇，有静电啊，原来因为 记住系啦， 我真系冇谂过呢个， 我咪可以有一块冇静电嘅挡风玻璃。 冇 啊，唔系阿祖嗰个车咪冇咯，佢开缝噶嘛， 系 咁都有挡风 玻璃 噶， 一落雨就冲一声噶啦，车唔使洗。 嗰次冇落雨啊，都冇试过漏水咯。 系啦，因为静电嘅问题，咁好啦。有啲乜嘢技巧可以令到你咧抹咗佢一次之后有排你都唔使觉得咦冇哦我都好似冇乜黐尘喎咁好我俾嘢你拣 喷嘢 我俾嘢你拣 好 啊好 好柠檬汁茶叶即系茶叶即系有茶叶嗰啲茶啦吓同埋油顺汁 咩叫有茶叶嗰啲茶 即系有冲咗茶 水咯 哎呀我又唔想讲茶 第三个系咩话柠檬汁 茶水 啦姐 啦 同埋咩啊 油顺剂 油顺剂 第三样嘢你觉得系边样嘢加咗啲水度嚟抹呢个挡风玻璃跟住之后佢个挡风玻璃之后咧就有排都唔会黐尘噶啦 我觉得唔系柠檬汁我排除咗佢先因为我都会惹蚁 我哋而家估一估 好 我哋去再讲翻嚟估一 估好嘅问题同埋几实用嘅谂一谂先 歌我送俾自己嘅 British Spears 嘅 Lucky 啊 ，Yeah， 好啊 ，OK。头先小确幸嗰条问题，嗱，我哋再重复一次啦。 前面嗰块挡风玻璃 系 啦，因为希望都可以常清洁嘅，唔好咁惹尘。系啦，咁究竟啊，加柠檬汁、茶水、油顺剂，系啦，加咗啲水度乜咧？ 系会冇咁惹尘嘅。好，阿黄耀祖先，好，点解？ 因为我觉得咧，有呢个油顺剂嘅话咧。好蠢啊！我个谂法系咁，有阵时你未个水泡会滋啲水出嚟嘅，你用个油顺剂嘅话，跟住冇咩起泡噶。 系咯系咯， 所以就觉得唔系油顺剂啦咁样。咁但系咧，柠檬汁啊，我依然觉得柠檬汁系会惹蚁，所以我坚持系会惹蚁。所以我觉得茶水啱，有阵时成日都话茶水明目噶嘛。 即係你攞個茶包敷下隻眼咧。 幾時講個茶水明目？ 你攞個茶包敷下隻眼咧，可以消腫㗎。 檸檬水飲得多去水腫㗎喎。 係啦，咁我而家咪要去水腫，我要睇嘢清楚啊嘛。 你去完眼袋水腫咪得咯。 係有關嘅，茶水係我嘅選擇。 我揀柔順劑。 係點解？ 因為佢用柔順劑嘅時候咧。你几时见过你用完柔顺剂啲衫会黐毛噶？冇见过话啊，用完之后惹尘噶喎， 洗完衫嗰啲衫都唔黐毛。 系，但你系咪会攞茶水嚟洗衫啊？唔会，你会唔会攞柠檬汁嚟洗衫啊？ 都 唔 会啊，会加柠檬汁。 有阵时有啲嘢咧，话攞茶包，你哋唔知点整嘅话，好似会干净啲咁噶。 茶叶蛋啦、啊，整好冇？ 唔知道啊，其实我都系记得嘅啫，未啱 嘅。咁柔顺剂仲系顺噶，咁即系你用完之后咧，就好似有一层嘅，我哋抛个专业术语，好似一层。coating 喺上面咁，好似打咗个一个层膜， 系 咁于是乎你啲尘咪可以俾个柔顺剂一卸就卸走咗落去。 嗱，但如果嗱，我继续都系坚持我嘅答案嘅，但我觉得以阿田嘅 logic 嚟讲咧，我觉得柔顺剂机会系大嘅，因为咧佢嗰两样嘢咧，即系柠檬汁又好啊，茶水又好啊，似系平时嗰啲咧，即系 杀菌消毒啊，洗衫干净啲啊， 无端端佢唔会谂到个柔顺剂出嚟咯。 我买柔顺剂 系咪啊？ 好，柔顺剂系啱嘅。 Yeah， 都话啦，阿田个 logic 我真系估到啦。我信自己系信错嘅。 喂，因为咧，佢就话咧，柔顺剂咧，真系好似阿豪仔话斋咧，系有层膜喺度咧去保护住。咁佢就话，当你抹 好醒啊！我喺保养嗰啲车嘅外形嗰方面， 但自己唔保养啫嘛，可 系 嘢噶。 我揞住个嘴，我想攞针嚟揞住个嘴， 自己扮小丑啊！你捉卡啊嘛，你真系。 因为佢话咧，当你洗呢个玻璃挡风玻璃嘅时候，佢话咧，你喺啲清水里面咧加适量嘅柔顺剂，咁跟住喺度抹抹抹啊，洗佢之后再。要咩嘅喎？要过水嘅，要过水嘅， 所以系会起泡嘅。 系啦，用过水之后咧，再抹翻干佢咧，佢话咧，哦，包保你咧喺即系可以 keep 住一段日子咧，都唔会咁惹尘嘅。 有冇话咧要用几多啊？因为你知唔 知你用几多水嘛？因为好难讲，佢又适量， 即系唔好太多啦。 因为唔知你用几多水，佢 大概令到你个玻璃表面笃落去系淋啦，柔顺啦。 好似啲手法一样咁， 顺滑光滑啊，真系吓。 去多条好嘛？ 好嚟啊嚟嚟， 着 A 系咪成日都会见到好鬼烦恼咁 啊？ 香港好多着噶嘛， 系 咪先？又中意喺架车咧，啲车又中意排喺啲树荫下啲， 系啊，我 试 过 好 多 次。但系树荫下啲又好多着 A。 我明根本个做法由着宿嗰度做起，着宿令到啲雀仔肠胃好啲， 系嘛？ 系啦，等佢唔使屙啲咁难清洗嘅便便出嚟。呢个就叫做由源头根治问题。 OK。不如咁啦，嗱你点都要中咗咧，着数个 B， 我唔系着数， 中 咗中咗着 A， 嗱好快啊，中招啊你啊， 中咗着 A， 但系咧着 A， 如果你唔知道咧，唔知道嘅时候咧，你冇清洗到咧， 系啊， 佢好易变化石噶啦嘛， 系啊， 哎呀阴公猪哦，三样嘢， 系 好 牛油， 系 药用油，椰子油。边三个可以令到你啲着 A 可以慢慢哦住咁样？ 咩叫药用油啊？即系药 油 啊？ 药油咯。 咪加个用字好 似阿麻花嗰啲系嘛？ 嗰啲啊， 系咪嗰啲啊？ 红花都得噶， 系咯，即系嗰啲 friend 咯， 咪 话 药用油咯。 O K， 牛油、药用油，仲有咩话？ 椰子油、椰子油 系啊， 系啊，点 解咧 ？Coconut oil， 点解咧？ 因为佢润，佢可以有化去痰嗱，海底椰都去痰啦，化痰止咳， 系啊， 佢可以化着。A 有咩咁出奇？ 我唔解说啦，我都系话呢个啱唔啱 ？O K 唔啱，系药用油啊。不过咧，佢咧呢度啦，嗱，我文章里面咧系指定其中一只嘅，我唔讲边只啦。佢药用油咧，佢话咧，即系只要佢话咧，喺着 A 嗰度， 暗示得唔得啊？ 唔得噶，唔得噶， 香港冇呢个噶。 香港应该大陆买嘅，大陆买嘅， 大陆 系啊。 红红地嗰个系嘛？ 都唔系 正正地嗰个啊？ 绿色嘅佢嗰啲嘢， 绿色嘅咩？咦，你唔够时间咯？ 佢话咧斩咗去咧啲， 系翻嚟俾你讲两句啦。哎呀，好啦，我哋听新闻先。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如果贸易谈判进度良好，华府可能撤销原定在12月对中国货加征的关税。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7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43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6，跌2.5毫半；腾讯控股327.2，升2.4；美团点评91.95，跌4.8；盈富基金27.7，升1毫；友邦保险75.05，跌1.5毫；小米集团8.76，跌2.2；建设银行6.31，升4仙；吉利汽车14.18，系升5.4；中国平安94.3，升1毫；瑞星科技48.35，升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79，瑞士法郎7.949，澳元5.391，加元5.997，新西兰元5.039，欧元8.7451。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5。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03美元，卖出1,484.38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柯士甸道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七行道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柯士甸道啊，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康城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宠物公园对出。另外丽祥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就车多，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格里拉酒店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新洋菜南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多食新鲜蔬果，少食加工或者腌制的肉类，那就自然食得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有佢。 Bernice 有冇试过有啲嘅阶段系唔开心嘅咧？ 咁当然有啦， 我相信。多 唔多，但系 一次就够啦，系咪？仲想点啊，黄耀祖咁样系嘛？ 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廖碧儿觉得唔开心嘅咧？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系啦，紧守岗位嘅就系我哋会继续同你讲下关于洗车资讯。头先我哋十二点之前咧，其实阿田同我哋玩呢个生活小 确幸，系小确幸嚟嘅。 我只不讲紧咯，生活小确幸里边又提到好多咧啲洗车嘅小贴士。 系， 究竟你有冇一啲小确幸咧，系可以透过哪怕一个油顺剂都帮你解决到问题咧？ 系咯，头先你讲嗰啲油顺剂嗰啲好有用啊，因为已经有即刻有听众咧留言俾我哋用其他嘅方法。所以话点都系咁啦，而家司机大佬嘛，大家都要洗车噶嘛， 冇错冇错。 如果你哋有一啲嘅特别嘅方法， 即系洗车屋以外嘅， 系啦，可以保养你架车。我觉得车外在又得，内在都得嘅。有阵时候，譬如架车入边好大阵味啊，你会有啲乜嘢去辟味啊之类嘅嘢，其实都有方法噶嘛。 系啊， 网上留言无任欢迎，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嚟嘅。 洗车小确， 洗车大确幸啦。而家我哋叫大家都嚟啦。好，头先你嗰条问题系咩话？ 头先我条问题就系、是，如果遇上 着 A 系啦，掟咗你架车度变咗化石，咁点搞咧？ 佢用边几样啊？头先。椰子油、牛油、藥油，哦，系啊， 椰子油啊嘛， 椰子油我哋兩個估就錯咗。 邊只藥用油啊？可唔可以俾我哋摸下？ 佢我一間俾你睇啊。 唔係佢係內服外敷定咩噶？ 誒， 外茶 嘅， 外 茶嘅內服嘅。 其實佢係可以內服嘅， 有啲係可以嘅，係啦。唔係我選外茶啦，當初。 好啦好啦好啦。 咁咧佢就話咧，只要將嗰啲誒著 A 誒，即係話講緊誒用嗰啲油 係 染咗少少之後咧，就喺個著 A 嗰 係啦。搵落去嗰啲著 A 啊嗰度咧，跟住咧用啲布咧輕輕咁抹咧，抹抹下咧佢就會一聲就甩咗噶啦，咁樣咯。咁另外仲有， 即係抹就已經得噶啦。 啊，係啊，佢即係將啲油咧喺嗰度即係喺佢跨住佢條邊嗰度咧，咁跟住慢慢整咧，佢就會慢慢捋咗出嚟噶。另外 係 仲有啲貼紙， 貼紙 有 時 咧 啊， 啲貼紙積嘅， 係啊， 呢一個即刻諗咧，就算你喺屋企咧，可能 都有 㗎。 係啊係啊，佢話啲貼紙積咧嗰啲印咧都幾難擦嘅。佢話咧用呢個藥油。其实 都是用藥油啊！ 哦，系啊，佢话好容易。 即系有咩头晕身痛都揾藥油啊！ 同埋咧，你屋企应该几多噶？有小朋友， 系啊， 佢就会黐贴纸噶啦。 我唔知佢系咪一定要用佢嘅啫。不过我睇嗰个文章就写，一定系用嗰，即系多数用嗰个嗰样嘢啦。 香港有冇代替品啊？有冇类似产品啊？ 你咪试下。 你话系国内品牌，但系其实香港都有得出卖发售噶嘛？系嘛？ 我唔知有冇得卖。 O K， 都系用呢个方法。 咁我觉得药应该系藥油，因为藥油来落去都系即系嗱佢。系知医头脚痕啊、头痛啊嗰啲痛症，佢都可以得嘅。咁好多药油嘅功能都系咁噶嘛。好 ，OK。另外又想问一下啦，唔多唔少行车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刮花咗噶，即系少少晕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话可能啲石仔片咗片你咁样，咁你唔会咧去整噶嘛？ 系。 咁呢个时候，你觉得呢一个少一划多一划， 应该点做？ 可以自己补到啊？ 可以点整咧？ 黐张贴纸上去，甩嘅时候再攞翻药油搣， 黐埋胶搞掂佢， 就系咁啦。 遮住咗佢要卡通公仔。 我又俾三样嘢嚟拣，喺屋企日常用品嚟 都有嘅。 黐住佢啊！ 你听我讲啊，点样去 即系修补翻佢？ 系啦，点样修补翻佢？ 修补 豆粉，我俾嘅拣啊，唔使担心。 厨房真 系啦，都系日常用品咯。洗米水， 豆粉、洗米水、 牙膏、 牙膏。我听过牙膏， 我唔刮牙膏， 百分百牙膏， 豆粉， 豆粉水啊，即系豆粉水， 豆粉水， 米水， 牙膏， 牙膏三样都系白嘅吓， 系牙膏。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牙膏佢如果计翻嗰啲咩 pH 值啊嗰啲咧，可能咧会伤到个汽车个表面。 我 听 过有人哋话用牙膏， 所以我觉得我头先讲咩啊？梳打粉水 唔系，我冇啊，梳打粉豆粉 啊， 见到都系白色粉末，我记错咗对唔住， 洗衣粉啦，不如。 我觉得嗰个感觉咧系 即似系打个芡嘅， 系啦，我觉得系呢个。 牙膏系点啊？ 牙膏， 你听过系点啊？ 系牙膏咧，就话你摆上去之后咧，唔知点解佢就可以将佢嗰啲嘢咧拿走咗噶咯，跟住就可以起翻个渍啊，擦走个渍咁样咯，好似系。 系啊，嗱， 我觉得唔系，佢又啱啊。 佢几年激 系啊？因为牙膏真系听过噶嘛呢个， 我就知道咩？譬如你有阵时咧，六亲啊，辣亲嘅话咧，即刻好似话即系， 只系牙膏嘅薄荷 系 嘛， 冻冻地咁样冰住佢啊嘛。 啱啊，牙膏系啦，先用清水咧就抹一抹你个嗰个划花咗，即系划花咗，轻轻就讲紧吓，唔深嗰啲吓，划花咗嗰个部分咧，跟住用布咧抹干佢之后咧，用少少牙膏。啊！喺个表面度上下擦，上下擦，因为喐下之后咧。 唔知点解 神奇嘅事发生， 神奇嘅事发生啦， 就会出甩噶啦， 所以个侧边嗰啲都花埋， 系啊，因为你攞咗嗰啲系磨砂嘅牙膏嚟噶，有微胶粒啊，就几黑心咧佢真系， 系我认我认， 系磨砂， 我等佢画眉嘅时候先讲一 chance 咁样咧， 你平时唔系讲呢啲嘢嘅，而家我就话我 系 黑心， 系啊，有事，跟住攞啲白就咁普通牙膏啊吓，咁佢咧慢慢捽，慢慢捽。捽捽下，唔知佢会消失咗噶咯喎。咁之后咧，佢就用翻。 即系佢冇解说到嗰、那个即系。 即系原理啊。 原理系点样？ 我唔好渗咗啲嘢去吻咗佢，我真系唔知啊吓。 系。 总之佢话牙膏啦吓，呢样嘢你唔使特登特别买。 其 实 我头先直接系想立遮瑕膏咯，化妆乜乜点样，遮瑕膏咯。 嗱，咁佢就话跟住用块湿布香抹下抹下咧，即系抹完之后消失咗之后咧，用翻湿布抹干咧，咁就可以大功告成，你嗰条痕就哦。去咗边啊？边度有痕啊？ 就唔见咗啦！ 我好中意你呢几个嘅提议，因为你呢几个嘅提议全部都系平噶， 系啊， 同埋你屋企现成有咯。 牙膏咧，佢仲话，譬如你个车头灯啊，嗰个灯罩咧，有阵时候黄咗啊、灰咗啊嗰啲咧，都系可以攞牙膏直接抿上去。然后再抹咯。 啊，你讲紧嗰个 罩 啊？罩 嗰、那个罩， 系、哦、啊，有时 系、啊、可以噶。 嗰个灯罩咧，我做咩？你白内障咁，即系 可以咁样噶喎。 系蒙晒奶白色嘅， 即系敷咗 mask 一样啊，系咪？ 系啦系啦，咁又可以用啊。嗱，譬如有啲车真系唔好意思啦，嗱，唔系个个好似阿豪仔，你可以有得新车啊。咁你啲车用耐咗咧，会有生锈噶嘛？ 系 有啲位置咧，嗱，如果真系成块生锈啦，对唔住你，真系要处理一下佢。如果架车有生锈迹喺度嘅话，咁你又觉得可唔可以抹走嗰啲生锈迹咧吓？ 生锈迹 可以嘅， 你咁问可以嘅，用咩方法我就唔知啦。 好啦，我又俾三样嘢你拣啦。OK， 第一梳打粉水， 有梳打粉 系啦，梳打粉水好劲嘅，成日都有佢。好，第二 就系呢个啦，冇理由一集我哋出唔到一次梳打粉水噶。 第二系啦， 个第二答第二个答案就 系 梳打水。 第三个咧， 第三 个梳 打饼， 梳打水， 梳打饼， 青柠梳打饼啊咁。 梳打粉水， 青柠梳打水应该系最劲嘅，因为仲有柠檬去污嘅功效啊嘛。 仲有保养嘅功效添， 梳打加龙眼冰咯， 菠萝好冇？即系黄色嗱，梳打粉水 系 酒精同埋油顺剂， 油顺剂 系啦， 去瘦剂， 去瘦剂系啦， 酒精一定唔得。 即梳打粉水， 酒能乱性，瘦性更劲。 酒精又唔系讲紧嗰啲真系饮酒的酒啊， 即系消毒药水嗰啲。 咁梗系啦， 我估梳打粉水， 梳打粉水， 佢真系要每一集要出一次。如果唔系，我哋唔算做咗小确幸。 我谂唔系，可能油顺剂。 油顺剂已经抹咗挡风玻璃 了。你用过一次咯，油顺剂 牙膏可以抹两样噶嘛？嗱、哦，我今次如果咁样答输咗嘅话咧。就拉翻同大家的距離，等我唔好高處不勝 防。謝謝 謝謝如果我繼續贏嘅，就繼續專業落去。好，恭喜你贏，字就我輸。 好啦， 兩個都錯，跟住 係 咯。 梳 打 粉 水 嘅 油 顺 剂， 对唔住，两个都错。 好嘢，我终于都跌落凡间啦，同你哋一样啦。 佢话咧酒精啊，原来 酒精啊，原来 酒精咧可以咧，即系饮少少嘅酒精咧，喺轻轻地喺嗰个叫生锈嗰个位置咧打圈。 我平时人生成日都靠酒精，需要佢。今次 唔系嗰啲酒精， 唔系嗰啲饮嗰啲。 但系你兽性本身系有噶，你本身有 嗰啲啊，系啦。咁话咧饮少少咧，跟住咧喺嗰个生锈位咧喺度打圈打圈啦，哦。打打下咧，嗰啲生锈剂咧就会打走咗嘅。 个啊系咪亦都要咁样嗌先有噶？ 咁唔系咁，你觉得 就好奇妙啊嘛？ 系啊，神奇嘅事就出现啊嘛！ 哦，犀利喎，真系。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真系越睇，即系其实睇咗几个噶，即系佢哋咧，原来即系 你呢集摆明系倒米啦，所有洗车公司都唔使捞啦。 咁有時就唔係個個都可以負擔得起嗰個洗車嗰啲費用啊 都啱嘅，咪啲小病就自己醫咯。 其實我哋咧仲有唔同嘅聽眾都有留言嘅，譬如 Eric 咧就話咧，佢話洗車用洗頭水係非常之好嘅喎。嗱，我唔知咩原理，佢又冇解説到洗頭水即係油順咗定咩啊？起泡 唔系，佢应该系讲紧易干净啫。 系咯，即系 同埋，因为你洗头水，我谂你相对你用得落自己皮肤度都唔会好乸噶嘛，即系你唔系洗洁精 啊 嘛。 啊 我头先见到话牙膏洗玻璃窗都系最好添啊。 哦， 車頭玻璃啊， 佢、哦、 話因為去污力好強添啊， 哦，去污力強， 係啊， 咁但係去污力強之後咧，你係會啜啜聲啊，但係好快又會惹翻塵啊嘛， 係、哦、啊， 所以加翻個油順劑落去， 即係油順劑加牙膏 加藥油加消毒藥水， 會唔會原來買某一隻洗頭水係最好嘅咧？ 四合一， 四合一嗰啲咁樣，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如果你聽完之後咧，你可能話你都用過嘅，會唔會有啲心得體會都可以打嚟講下？ 係啦，又或者其他 嚇，係啊，如果有其他嘅，即係我哋唔貴嚇，我哋唔要你去幫。趁洗车店，即系如果小伤嘅话，究竟有冇啲咩个人 tips 系可以生活小确幸、 嗯， 令到你架车更加干净？ 大家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嗱，有一格系咪有人讲噶？洗个车辘，洗车铃，欢迎你打嚟啦吓。 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一心以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两旁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经历了各大小片残缘，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 梁超峰28日啊，嗱，我哋节目咧内容好丰富啦，除咗我哋有洗车上面嘅生活小确幸咧，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之余咧吓，我哋住屋上面亦都有小确幸嘅， 系啊， 喺香港吓、啊，如果你能够得到一间公屋，梗、系小确幸啦。 当然啦，那个大确幸啊，唔系少噶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有间公屋而你滥用嘅话咧，就对唔住啦，你就要有啲惩罚噶啦。 系啊，一连5集咧，我哋就有公屋快活人啦，即将就会听到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啦，最近可能大家喺公屋度咧都会见到一啲嘅宣传嘅 banner 噶，咁有我哋三个样噶。如果你哋都见到嘅话咧，不如影一张相摆上嚟我哋面书度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啦，而家我哋听一下呢一个广播剧，翻嚟继续听你生活小确幸。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公屋快活人》广播剧，现在开始。 B 哥，今晚有冇嘢搞啊？ 冇啊，放工咪翻屋企等住睇套戏啫嘛，都未谂睇咩？喂，你系咪有好嘢介绍先？睇你个样笑得咁衰嘅你啊！ 我刚仔揾得你啊，一定有好嘢益你啦。 有咩好嘢先？ 喂，呢排咧，我发现咗一个地方啊，可以试下自己嘅手气，而且入场费劲平啊，仲唔会抽佣添啊？诶， 都好、啊，咁我哋系唔系咧？转头就去买船飞过大海，顺便去食个水蟹粥啊？ 过咩澳门？过咩大海先得噶？吓，唔系嗰度啊！等我话俾你知喺边度啊？喺 嗰度，喺嗰度。吓，唔系啊嘛？嗰度公屋嚟噶、啊。点会有赌档噶？ 信我啦，真系有噶。 系真唔系啊？ 珍珠都冇咁真啊！嗱，静鸡鸡话你知啊，其实嗰个公屋单位咧，系我屋企嚟噶。个赌档咧，其实我都有份嘅，所以我呃你做咩咧？最多上到去免埋你入场费，等你可以赢多啲啦吓。 哦，唔怪得知啊，你咁落力啊，碎我去啦！原来有份嘅啊，不过。哎，好啊，信你一次，系咪楼上1314啊？ 系啊，记住啊，1314啊。 你知唔知你而家咧系滥用紧公屋噶，严重违反租约条款噶？ 哦，我边有违反租约条款啊？ 喺单位进行不法活动啊，例如聚赌啊、藏毒啊，又或者藏有私烟等等啊，喂，都系属于严重违反租约条款嘅行为嚟噶。 咁又点啊？未惊过啊？ 聚赌啊，绝对系违法啦！我而家告发你啊，你啊洗定个八月十五啦，而且一经定罪啊，房屋署系会终止租约，收翻个单位，等你冇得住噶。 吓， 公共房屋系社会宝贵资源，必须要善用同埋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噶。 房屋署啊，一直致力啊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并且会严正处理每一个滥用公屋嘅个案噶，知唔知啊？ 所以你要记住啦，守护公屋资源，人人有责噶，大家千祈唔好滥用公屋啊！ 公屋快活人系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李志刚、超 B 联合演出。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举报滥用公屋行为可以致电27122712，或者去到房委会网页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一切资料绝对保密。 听完公屋快活人的广播剧咧，马上有一个太转翻翻嚟我哋呢一个咧司机大佬大家好的现场啦。而家我哋直播室面前咧，仲有个电话等跟住我哋一齐 倾 嘅 吓。大湾嗰度，我哋而家去到 系啦，嚟到三年快九湾啦，陈生，陈生 ，Hello，Hello， 陈生， 陈生你好。嗱，我知道咧，陈生咧都有一啲嘅即系 tips 啊，就是自己用一啲自制嘅方法都可以清洁到架车。你系咩情况？用啲咩方法咧？ 其实系啲小花痕啊。 小花痕、 oh, ，OK、 呃。誒咁樣，譬如好似有啲揩花咗啦，咁但係係面頭搦假嗰陣咯， 係係 未去到底油嘅， 係。 咁我哋就可以用水磨砂紙。 水磨砂紙 係 係咪已經係？ 然後揾一個盒仔， 嚇， 再加大量嘅水， 係 去輕力咁磨走咗嗰個花痕。 哦， 咁無形中嗰度會花咗噶嘛？ 咩盒仔啊？個盒仔 係咯？咩意思啊？盒仔就點啊？ 其实你搵一个好似木方咁嘅嘢都得，总之包实咗嗰个水磨砂纸。 哦，即系好似你有个固体包实佢喺你嘅车面上面再磨咁样。 系啦，轻力咁去磨， 轻力 去磨。 但记住系水磨砂纸啊，吓，轻力去磨，磨几耐咧？ 其实你睇到噶，你越磨会越薄，嗰条花痕会越磨越薄。 系系系。 之后咁睇到平咗啦，咁你就可以。停手啦，咁攞翻粗粒，自己用手捽，出力去捽都可以捽翻靓噶。 OK， 咁有冇话咧？嗱，花就嗰条痕啦，系咪？但系附近嘅范围，如果俾水磨砂纸咧，系咪要好小心，唔好刮到其他嘅地方嘅要？ 冇错，系啊，系啊。 嗱，呢个就大家记住啦，要小心啦。 但系咧，你又话要攞个盒仔咧，咁好难睇到嗰、那个。 个范围有咁大概你都见到嘅，你嗰条花痕唔会好粗嘅啫嘛。 嗰个范围其实你做嗰个范围，你已经系望实嗰个范围嚟做噶啦嘛。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其实应该就系、是，譬如你个痕如果细嘅，你咪攞个细啲嘅盒咯。 嗯嗯、 即系你冇理由攞个鞋盒嚟抹个手指甲噶嘛，系咪先？ 你都揸唔到个鞋盒咁样嘅只手系。 唔系，我哋要令到阿展明白嗰个状况，系咪先？ 即系咁 讲啫。咁嗰个磨嘅力度咧，即系嗱，讲就易啊，即系轻轻力咧，即系实际上要点掌握咧？即系我会唔会咧？本来有一条痕嘅，大力得滞，变咗 系啊，越踩越深啊嘛， 咁样啦，系啦。 其实深咗唔紧要噶，因为沥架其实佢系一浸过的。 嗯， 咁譬如你依家散完之后，咁嗰层系薄咗噶嘛。 嗯嗯， 咁你咪张开边嗰啲再推翻薄啲咯。 咩叫喺侧边嗰度推翻薄啲？ 两边啊，即系譬如你依家散完嗰度系薄咗噶嘛。 即系其他厚嘅地方，你将佢散翻薄。 左同埋右嗰度 系 再散一散， 即系磨合得好啲，嗰、那个转接位啊， 咁平均翻啊嘛。 系。但系咁咪令到其他地方都薄埋咯，伤害咗佢咯， 睇唔出噶， 睇唔出嘅，即系有翻个薄口位，好似渐变咁样。但 系 呢个你就沿用咗嘅方法，你用咗几耐，系咪次次都 work 嘅咧？咁 次次都 work 嘅，次次都 work 咁就得啦。 喂，咁我想问咧，嗱，刮花咗，即系花咗之后咧，系新鲜热辣咁整啊，定系隔一排整都仲 OK 咧？ 其实隔几耐都得，你最紧要你唔中意嗰条花痕，你咪整咗。 O K， 任何花痕大家都唔中意。 咁嗱，头先咧我所讲咧，用牙膏你有冇试过啊？ 系咯， 可以简单啲喎，相对地。 其实得唔得？你洗几次车就会睇到噶啦。 O、okay, K， 即系呢个方法都 work 噶啦。 嗯， 因为其实花痕系一条凹咗落去嘅嘢。 嗯嗯嗯， 你将牙膏好立好，不断咁样磨落去，咁佢系平均咗。 系， 但系你经过洗车之后， 系 喺 条 罅里面 嘢咪出翻晒嚟咯。 系、嗯 okay, 哦，你有冇听过有个绝招咧？如果要洗嗰个 tiling 啊？原来咧佢有个绝招咧，佢话嗰度如果出现啲锈迹嘅话咧，头先阿田教嗰个系话咩话？ 用酒精， 用酒精啊嘛！我见到网上面咧，唔知系咪真系有个癖到咁样咧，攞可乐度。 可乐好似有听过喎，又 可以散佢啊， 可以唔系嘅嘢啊， 好好做夸张啊！但系多谢晒你电话先，陈生 ，thank you， 拜拜。 Eric 咧，头先我哋话咧，佢有另外一个嘅提议，就话洗头水嘅，佢解说多咗啊。佢话咧要记住啊，去到嗰啲大嘅超级市场买啲大大樽装，因为个头发咁幼细嘅纤维都可以洗得干净啊嘛。呢一个方法。即刻講完呢句，好有說服力，係某大汽車精品用品公司個老闆教佢嘅， 同埋我 用咗十幾年。 仲要補充一句，阿田頭先講嗰個藥油咧，其實唔緊要㗎，香港嗰啲牌子一樣得嘅啫。 係啊， 係啊 ，OK 啦，喂，聽新聞啦，而家嚇大家都少確幸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皇德仁在皇宫的宫殿举行即位礼正殿之仪，正式向国内外宣告即位。正殿之仪在松之间举行，日皇德仁着住传统装束黄绿染袍，站上是高御座。侍从将被视为皇位象征的三种神器国玺和御玺放到高御座。皇后雅子着住传统服饰站上御将台，首相安倍晋三致贺词。风暴海贝斯早前在日本造成严重破坏，日皇和皇后参加的巡游祝贺御列之仪延期至下个月10号举行。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刑满出狱，他有意在出狱之后到台湾投案，但台方表明拒绝他入境。在本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台湾的立场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他希望台湾方面以理性态度实事求是，即时接受自首的疑犯，不要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将政治考量凌驾法治。在北京，人大常委会今日开会，常委谭耀宗说暂时没有听闻人大常委会将会就紧急法释法。他说人大常委会要好小心处理释法问题，有需要才会做。被问到会不会在相关的司法复核政府败诉的时候释法，谭耀宗说他个人对官司有信心。另外被问到中联办和港澳办两位主任会不会出现人事变动，谭耀宗说他在国庆典礼日曾经遇见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对方有和中央官员包括副总理韩正交谈，但当日就未见到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谭耀宗认为人事变更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出现，但就暂时未听闻相关消息。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随即点票。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估算，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领先在野保守党，但无法取得过半数议席，将会成为少数派政府。要通过议案就需要取得其他政党支持。在蒙特利尔，大批自由党的支持者高叫口号庆祝，相反保守党竞选总部气氛较为平静，有支持者对大选结果感到失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5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6，跌2.5毫半；腾讯控股326.8，升2蚊；美团点评91.9，跌4.8毫半；盈富基金27.7，升1毫；友邦保险75.05，跌1.5毫；小米集团8.76，系跌2.2；建设银行6.32，升5仙；吉利汽车14.16，系升5毫；瑞星科技48.5，升2.4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8，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15。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29美元，卖出1,484.64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读署金读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姜炳耀，如果吸了毒呢，其实不是你自己一个的事情来的，你会影响了你家人，影响了整个社会，更加会危害下一代。希望大家不要自私，千万不要吸毒。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二的12点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个新的环节的。 是啦，是啦，那除了我们有公屋快活人之外呢，我们还有啊 同行抗毒快活人。讲的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呢都会找了一些嘉宾访问的。这些嘉宾呢，他们自己都会跟毒品曾经呢就是沾上过一些关系。 有些情况都很严重下添的。 譬如我们今集呢，就我们第一集呢，这位的嘉宾呢就是阿 Ben 哥，阿姜炳耀啊。他真的跟我们呢什么都讲，就是说因为他过来人，但是他现在就已经过了，但他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跟毒品即扣上了关系之后，对他的人生可以有多大影响。 高高低低呢，即看到他很起伏，好像滑浪风帆，哦，时高时低时高时低。 我觉得除了很有启发性，即大家千万不会觉得这一 part 就一定很闷，其实同时间很有娱乐性。即我因为我们平时看那些电影呢，有什么毒枭啊那些，这样呢不是高高低低的，但好彩最紧要的就是最后尾我们知道 Ben 哥现在已经跟他们远离了，还将他的工作呢就是跟怎样去帮一些年轻的朋友远离毒品有关的。 过来人，而且有阵时我们当我们访问的时候呢，有些好像电影里面一些画面， 真 的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 是啊， 是 啊， 即在他口中呢，因为他是亲身经历，哦，原来是这样 的。所以呢，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Ben 哥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话呢，要立刻听下我们第一集的同行抗毒快活人。 台、第二台。 金读署、 金读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啦，我哋呢一集咧同行抗毒快活人咧，我哋请嚟嘉宾咧都系我见啲报纸都系咁样介绍佢嘅，传奇啦，起伏好大啦，人生输家，跟住又变赢家啦。咁我谂如果你一听开话一啲即系戒毒嘅经典例子咧，你都会听到佢个名噶啦。就是阿炳哥姜炳耀， 系 啊，炳哥， 系 阿炳哥， 我想叫佢啊，炳哥啊，耀哥啊， 我哋叫阿 Ben 就得啦，阿 Ben， 最好嗌 Ben 仔添。 系啊，喂，阿 Ben 仔， 系好啊 ，Ben 仔。 但你嘅经历咧，我哋好难净系用一个 Ben 仔可以就即系概括到啊，因为你嘅经历，我哋如果睇翻即系嗰个故事咧，好细个，即系嗱，你就曾经叫误入歧途咧，就入过黑社會， 係 後來咧，亦都會有即係呢一個即係吸毒添咁樣。 我可以數一數，我睇到咧，黑社會啦，高利貸啦， 豪 賭啦，吸毒啦，打老師啦，甚至去到一個我自己覺得幾極致嘅例子。 係 你試過因為即係吸咗毒之後咧，有精神失常嘅情況，攞刀嘗試劈你爸爸添。 係 即係我嗱，講到呢一度嘅話。是啦，即係原來真係一個有過去嘅人，不如我哋就由以前開始講起先啦。 係啊，究竟當初嘅第一步點樣係踏咗個歧途嘅咧？ 哇！第一步真係好細個，嗰時咧其實因為住屋村啊，咁咪好中意同埋隔離鄰舍啊啲同學仔咧，放學咧就去啲球場嗰度玩。咁啊落到球場咧，嗰時咧基本上好多紋曬身啊。穿短褲、穿背心嗰啲哥哥喺度噶嘛？ 嗰個年代啲紋身係咪都係嗰啲咧？觀音啊、虎啊、龍啊嗰啲咧？ 係啊， 即係嗰個年代最傳統嘅係。 嗰個年代係嗰啲咁嘅紋身。咁佢哋通常咧都唔俾我哋落去玩，趕我哋走。咁我覺得，喂，點解你可以喺度玩，我唔可以喺度玩？ 啊，嗰時已經爭取噶啦，點解你玩得我唔玩得？ 係啊，因為我喺成班同學隔離鄰舍之中咧，我係生得高大啲啊嘛。咁生得高大，以為自己威啲，咪扮嘢多啲咯。咁跟住我發覺，咦，原來佢哋係黑社會喎。即係話好勁喎，咁但係又冇咩差人可以理佢哋咁樣嘅，唔理。跟住我發覺唔得啊，我喺嗰條村嗰度咧，就揾下有冇啲其他啲黑社會。咁我發現到咧，咦，有一班黑社會咧，就唔同佢哋一齊去即係唔係走埋一齊 嘅 喎。 唔同幫派嘅， 係但係嗰時我未知唔同幫派。咁跟住咧，我就喺嗰班黑社會嘅面前咧，又啊成日。望下佢哋啊，即系讲得难听啲叫好串啊个样咁样，撩下佢哋啊，就等佢哋去踢我入黑社会。咁跟住咧就加入咗佢哋嘅黑社会啦，就有啲叫所谓兄弟咧，就你哋成班一齐玩，大家互相照应咁。跟住我啊，梗系第一时间，我话嗰个球场唔落得去玩喎、啊。 你第一时间投诉佢球场冇得玩。 系啦， 佢目的就系咁啫嘛，佢就想落踢波。 几大都投诉啦，跟住佢唉得啦，嗰班。好渣 嘅， 渣 嘢嘅， 跟住咧帮派嗰啲 系 嘛， 就叫咗廿几个人同我一齐，跟住佢话：，你带头落去搞掂佢，赶走佢哋。咁跟住一落到去咧，我想讲嘢，我都未讲嘢啫，我后边嗰啲就乒乒白林冲去打人。 哎呀， 咁我呆咗，第一次打交，唔系我带队唔关我事喎，点解后边嗰啲咁？咁跟住咧，觉得咦后即系佢哋俾我哋打嗰班咧，全部走晒，跟住个个好似当我英雄咁，唔关我事，大佬。 即系嗰样嘢有一种虚荣嘅感觉出现咗，就觉得黑社会系威系劲噶啦。 系啦， 呢个就系第一步，所以就真系跌咗落个深渊度。 系啦， 咁点解个套餐就会变埋吸毒嘅咧？ 咁其实咧一路跟咗个黑社会咧，嗰时我好崇拜，即系你第一次就已经咁样帮我。咁我跟住咧我就。好听佢哋讲，咁啊，大佬啊，阿公啊，嗰时好中意打交啊嘛，佢带队咧，我就第一时间举手接战，啊，我带头啊，即系我以为带头嗰个唔使打，跟住后边嗰啲上去打又有威， 哦，你谂多咗， 因为第一次系咁啊嘛， 第一次系咁啊嘛， 翻球场翻嚟嘅时候， 成功争取， 系啊，成功争取咗，咁跟住一路去咧，发觉次次都 OK 喎，跟住过多几次咧。俾差人拉啦，落你差厨啦，要保释啦，咁啊打电话俾你大佬，揾唔到喎， 啊、我嗰阵时佢哋就潜水啦， 突然间啲电话嘟 嘟到 嘅，平时就系你系我嘅好兄弟咁样，而家我潜水先咁样。 咁跟住咧，次次都揾阿爸阿妈嚟保释，咁啊开始同阿爸阿妈关 系 好差。咁啊，保释完之后出去见到嗰班兄弟咧，我有冇搞错啊？喂，我同阿公做嘢，你又唔嚟保释我，你点做大佬啊？佢话：唉，都知你冇事啊，实有人保释你啫 ，OK 啦，嗱，带你见阿公啊。咁阿公见到之后，唉，叻仔，嗱，下次俾单劲嘢你做，乜乜乜，你一定扎职噶啦，上位噶啦， 扎职嘅，你有冇信啊？ 即系佢嗰时咁讲， 我知你有冇信，即系你系觉得 OK， 继续信 落去。我唔信啦，我开始心灰啊。 嗰阵时系几多岁啊 ，Ben 哥？ 14岁， 哇！14岁咋？ 14岁，四岁咋？佢已经咧洞察到咧老细啊，唔系不可信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要你嘅时候咧吓，就可以 当你 系 宝， 系啦宝， 系啦。 要你嘅时候咧，就当你 系 草。哎呀， 嗱 ，mark 低先，职场教训第一条吓。咁跟住点咧？你即系你觉得俾老细即系离弃咗啦？咁跟住你点咧？嗰 离弃啊，梗系心灰意冷啦。咁啊，翻到屋企。咁啊，已經鞋好鞋面噶啦。咁啊，老豆啊，係咁鬧，鬧得兩鬧，我啊谷鬼氣，咪落街咯。落街咧就見到隔離鄰舍成班，即係啲僆仔喺度。咁我走埋去，唉，唔好煩咁多，整啖啦。 咩叫整啖咩啊？ 原來佢哋喺度食緊大麻。 哦， 唉，成班喺度食到嘻嘻哈哈。 但你知唔知㗎？嗰陣時 我聞到我知道嗰啲係毒品。 哦， 但我唔知係大麻嚟嘅。 係。 咁跟住佢哋話：喂，試下啦，唉，唔會上癮嘅，放心。跟住我唔係喎，禁毒處都好似有賣廣告喎， 係咪㗎？你嗰時真係有咁諗㗎？ 有㗎，嗰時嗰啲禁毒嗰啲廣告咧係有個骷髏頭喺度，即係成棚骨唔同依家咁第日手出嚟嗰啲， 係而家企硬咁樣， 唔 係當時就 唔係咁 in 㗎， 係當時就赤裸啲嘅，係 成棚骷髏骨咁樣。 咁點解嚇唔到你咧？ 最慘。就是有啲女仔喺度啊嘛， 哦， 又 系 出事。 你嗰啲女同學咪桂花田呢種咁樣噶？ 如果係佢， 如果係就成功戒毒啦。 唉、哎，其實你應該做戒毒嘅代言啦。如果有你，咩都走啦。 你見親嗰啲都係出傑同嗰啲咁樣，就冇辦法啦。 嗰時唔識分啊，14歲， 我而家都分唔到， 即係比較難啲啊嘛。 唔係，總之有女仔喺度咧，覺得唔可以輸蝕，係咪咁啊？ 唔係啊，係嗰啲女仔多口啊。 哦， 咁佢點啊？ 你有冇搞錯啊？你都唔敢試啊？我哋都食啦，冇鬼用，翻屋企自己玩啦，唔好同我哋一齊啦咁。 哎呀，朋友又冇尊嚴，又冇可以嗰一刻14歲嘅男仔，真係會 say yes。 仲要愛情都會俾人哋睇唔起噶嘛，驚。 咁你點算咧？咪食咯，係 啊， 係咪先？ 即係，唉。甩咗个咩？又去咗另一个世界， 即系甩咗黑社会，但系就掂咗毒品。 毒品啊！ 咁你仲记得第一啖吸嗰个大麻俾到啲咩感受咧？系点嘅咧？ 哇！第一啖咧，食咗落去咧，你系会成班人走埋一齐，好开心，系咁喺度笑， 系 咁跟住咧笑完一轮之后咧，就会失禁。 哦，食大麻会失禁噶？ 系啊。即系唔系你唔喐嘅时间失禁，系笑到失禁。 哦， 跟住咧过一阵间咧就好肚饿，咁啊成班去食嘢，可以食成十几碗云吞面， 哇， 都唔识饱嘅。 所以点解吸毒会搞到你冇晒钱，原来食云吞面食到 佢又唔系咁样噶， 咁啊唔关事嘅， 唔系你咁大食，点算啫？ 开咗个胃啊！ 你系真系唔识饱，冇咗知觉，跟住咧你就追求咗嗰种好似忘我嘅境界，咁一见面咧就即刻食啦，一见面食啦。咁但系你慢慢食落去咧，会越嚟越深啊！开始咧就嗰时食丸仔啦，食完丸仔再沟埋啲大麻咧。開始又去咗另外一種境界， 哇！即係好似你係要越溝就越勁，先有感覺俾你。 因為個毒癮深咗啊，即係之前嗰個已經 滿足 唔 到 你個身體入邊需要嘅毒品 啊， 好似 係啊！我嗰把聲咧唔係咁樣嘅，我以前唱歌好聽， 當然知道啊。 而家個喉鬱咧係歪咗，同埋你睇我塊面咧，好似有啲窿窿啊、鞋鞋地咧。嗰時好滑嘅，就係食冰咧。嗰啲有啲係真嘅冰倉，有啲假嘅冰倉，成日喺度拗，成日拗到咁樣。其實咧，我有個朋友咁就打電話俾我，一路成日同我一齊叫我去戒毒嘅。因為嗰時吸毒咧，我係用6000多蚊去食毒品。 哇！ 一個月， 一日， 一日啦！ 哇！咁要買樓噶啦喎 ，Ben 哥其實。 咁啊，即係去到咁即係泥足深陷係咪嘅時候？ 冇一点光嚟帮你。头先你话有个朋友系咁打电话，不如戒毒啦咁。 系啊。 咁叫咗几多次先叫到你咧？ 叫咗两三年。 嗯。 端年计，都唔系断次计。 咁我啊觉得，即系你啊个人咁衰，但系身边都仲有一个好似真少少嘅朋友。咁不如去听下佢话啦，听下佢话即系。點住佢都好啊，係咪先留住呢個朋友？ 咁啊， 咁啊好啦，入去一個戒毒中心要申請嘅喎、 哦， 唔係你話入就入喎、哦。咁申請咧，仲有成個禮拜要等。咁啊，申請咗之後咧，咁我諗下，咦，唔係我趁呢個機會打電話俾阿媽阿爸，話聲俾佢聽，戒毒，等佢哋開心下啦。 好好好， 因為阿爸已經話即係登報紙同我脱離關係啊。 嗰時你斬咗佢未㗎？ 嗰時未， 未斬嘅。 係啊，咁跟住咧，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記得入去。戒毒村前兩日打電話俾佢，咁阿媽聽電話一聽見係咁鬧啦，咁跟住咧阿爸爸咧邊個打嚟啊？跟住咧又爆埋粗係咁鬧，吸咗我線。咁開始嗰時我已經食咗好多毒品，咁啊喺屋企好嬲啦，咪再食多啲，再食多啲，食食下覺得點解你咁樣對自己個仔唔得，翻去同你理論。咁啊即刻喺大角咀嗰時租咗喺大角咀住，咁啊翻到去屋企。咁跟住咧，上去屋企拍門，冇人喎、啊，出咗去喎、啊。跟住唔知點解好大力啊，踢爛咗對門。跟住咧嗰時咧，嗰啲屋村咧，咪好中意將鐵閘鎖匙掛喺個邊， 即係 拍戲嗰啲橋段 啦。嗰時係咁嘅，咁攞完鎖匙開門入咗去，入咗去咧就有種好唔好衰嘅手勢，將嗰啲櫃桶啊反轉曬啊，係咁 即破壞啦。 係啊，好似想抄錢啊嗰啲。咁啊整整下咧，突然之間爸爸翻嚟。咁啊，指住我系咁闹，哎入嚟我间屋做咩啊？打劫啊！跟住咧，好嬲好嬲，咁啊推开咗我爸，冲入厨房攞把菜刀追住佢斩。咁我爸爸跌低咗，我想斩落去咧，突然之间有个人嚟抢咗我把刀。 嗯、哇，咁勇敢啊！ 好彩， 系啊，嗰、那个人原来咧就系、是、我话对我好好嗰个朋友咧，佢就即系、就是、知道我傻下傻下，周围揾人睇可唔可以帮到我，就揾到个朋友啱啱喺华富村嗰度、 嗯， 就上嚟。都识我啊佢，咁啊即刻抢咗把刀，咁啊抢咗斩唔到我爸啦，咁啊入咗我爸爸屋企，将啲嘢打烂晒，啲、 嗯、 门啊雪柜打烂完，一落街就俾差人拉咗，好、 嗯、 快，咁啊第日上庭，跟住就判咗去小榄，喺、 嗯、 小榄嗰度咧，一段十几廿日嘅日子，跟住咧就再证实我唔系黐线嘅，精神冇问题，就去咗荔枝角拘留所，跟住咧去咗十几日就正式上庭。咁上庭咧，其實嗰時咧，我已經係違反咗感化令嘅、 嗯， 即係我有個感化官跟住我。咁、那個感化官唔知點解咧，佢就仍然覺得我仲有得救。跟住又幫我求情。咁、 嗯、 上庭咧，個法官話：俾到最後一次機會你，你入去福音戒毒村戒毒。如果你唔成功出嚟嘅，雙倍懲罰翻你。問我制唔制？哇 ，thank you sir 啦，即刻走啦，係咪先？咁啊。原來去到福音戒毒村咧，好大鑊。坐監你都係坐喺度啊，做下啲嘢，即係扮下嘢咁嘅啫。入去福音戒毒村咧，又要倒屎啦，又要倒尿啦。 即係啲體力勞動俾你。 係啊，又要淋花，又要種菜，又唔俾食煙，又唔俾講粗口，又冇電視睇，又冇女仔聊咁。哇，好痛苦！ 完全兩個世界啦，對於嚟講。 係啊，仲要日日揸住本聖經跪咗喺地下，望住個天喺度祈禱。 係咪就係咁樣幫你拉翻出個毒泥潭咧？ 係啊。 邊一個係嗰一下，即係我哋成話，誒開始有啲轉變，由抗拒呢件事變咗，其實都唔係好壞啊！呢件事咁樣咧。 我會成日諗翻起我爸爸件事咯。 嗯。 因為其實嗰時咧，我好唔清醒嘅。到我入咗去小榄嗰时咧，个人清醒翻咧，有啲差人就同我嚟录口供，咁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啲差人就话翻俾我知嗰个剧情系点。 哦， 嗯， 跟住惩教处啲阿 Sir 咧，因为成日见到我啊嘛，大家都熟噶啦，年年都我都去嘅。 嗯， 咁去到荔枝角又将件事话翻俾我知。 嗯， 咁我隔篱咧有啲师奶话翻俾我知，所以我先可以砌到 先组合到嗰件事情。 系啊，大家讲嘅一模一样。 系、 嗯，其实嗰段时间我断晒片。 咁你听到嘅时候，你自己感受系点嘅咧？ 我感受啊，点解会咁？我谂住吸毒系我自己嘅事嘅啫，我死嘅啫。我冇谂住伤害到咁多人，连自己阿爸差啲都、 嗯、 都喺我刀下亡喎、 啊啊。 即系你话恐唔恐怖啊？ 系 咁，所以基本上毒品系会令到你 除了你一世之外呢，你是影响了你整个家族识你的人。 即是连累家人。但到现在呢，即我们当然知道你已经过去了这个即黑暗的岁月啦。因为如果我们看他有很多身份，Ben 哥呢，譬如他是杰青啦，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即公职在这里。咁呢个人生行返出嚟呢，家庭而家又恢复成点呢？因为头先大家都驚好恐怖喎，你阿爸阿妈好憎你，你又斩过佢。咁到而家你同屋企人关系点㗎？ 而家非常之好喎。好到呢，有时呢我见到我阿爸阿妈我想流眼泪。即係我諗起一段好老土嘅诗呀，咩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在。我仲喺度。咁因为呢，其实同我爸爸妈妈呢就好好笑嘅。到我变返好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社会福利处呢成日搵我去做分享。咁我记得第一次呢公展会做分享。咁电视啦，好多电视电台呢就播晒出嚟。哇，咁衰嘅人即係都可以重新喎，嗰时未攞结清嘅。咁跟住呢，我爸爸妈妈见到，哎，有冇搞错啊？呢个仔都有一边，连传媒都呃埋啊，真啦，冇一边噶啦。 即系 你咁都唔信你啊？ 但其实唔信又合理，因为佢 即 系坏得咁紧要， 真系试过俾佢斩啊，大佬。即系嗰件事，我谂对佢哋嗰个影响都会好深咯。 好深啊！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妈咪就去买餸，就唔觉意咧俾人撞一撞，跌咗落楼梯，咁啊好伤啊，断晒啲脚骨啊嗰啲。咁咧就去咗大口环，我就日日去。嗰時我住喺離島，我日日去，日日咧都見到我阿爸，日日都俾我阿爸鬧，咁咪鬧咗十次八次咧。我阿爸話：得閒翻嚟飲湯啦咁。哇！好唔同啦，真係翻嚟飲湯。 終於等到呢一句唔係鬧嘅，係叫你翻屋企嘅。 跟住咧，佢哋即係當然啦，會一路係咁鬧你個衰仔。好彩我走得快啊，唔係俾你斬死啊！哇，講咁我唉，梗係耷低個頭啦。咁開始咧，佢哋見到我，咦，都唔係以前嗰個姜炳耀喎。咁慢慢接受翻咯， 所以你话去到最后，即系我哋个嗰个环节叫做同行抗毒咧，咁可能最重要嗰个同行者，即系身边嘅朋友啊，你话社工固然好紧要啦，不过喺阿 Ben 哥身上咧，应该最重要嘅同行者咧就系家人。家人如果可以同你越行得近咧，你就可以离个毒品咧就越远噶啦。 系啊， 系啊，今日真系多谢晒 Ben 哥， 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晒， 多谢晒。 第二台 金毒署 金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哇！真系听完咧，我哋即系用记得翻咧当初去同佢访问嗰时嗰一刻啊，嗰、那个情景 啊，其实好震撼噶 Ben 哥嘅所有嘅分享咧，即系由心出发。但系而家佢讲出嚟好似好轻轻咁讲出嚟，但我谂中间嘅过程咧，佢经历过就知一啲都唔简单，所以佢都再三叮嘱大家，真系毒品唔好试啊，唔好掂 啊，掂都唔好掂啊。其实咧，我哋同佢访问咗都唔止呢十几分钟，我哋同佢访问咗有半个钟头至九个钟， 系啊系啊， 但系 都唔知点剪啊，太精彩， 真系唔知点剪。不过都系嗰句啦，毒品真系唔可以再掂吓。 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吗？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方红方。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